宗本土病例，其余都是输入病例。新增死亡病例有七宗，其中六人来自湖北，上海有一人死亡。新型冠状病毒在欧洲引致的死亡人数增至三万多人，超过三分之二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增至超过一万二千人，西班牙有超过八千四百人，法国有三千五百多人。英国累计超过一千七百人死亡，外界批评当局对前线医护人员保护不足。有护理人员说，居家隔离期间，当局安排不到他们做病毒测试，令他们未能够确定自己是不是染病，十分沮丧。内政部官员说，计划在今个月中将每日病毒检测次数增至二万五千次。内阁事务大臣之一的高文浩就说，做检测的化学剂全球短缺。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黄昏前后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同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的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5点，跌517点，总成交金额131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跌5.8；汇丰控股39.95，跌4.2；药明生物105.5，升5蚊；阿里巴巴184蚊，升6毫；中国平安75.3，跌8.5；美团点评92.85，跌8毫；李宁21.55，跌1.1；建设银行6.21，跌1.3；友邦保险69.7，跌4.5；盈富基金23.3，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84，瑞士法郎8.035，澳元4.713，加元5.463，新西兰元4.583，欧元8.490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97。日经平均指数报18,065点，跌851点。港金现价报14,72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4.42美元，卖出1,59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龙尾里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荃湾洋屋道、德士古道和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清泉路去德士古道的龙尾排到海滨花园，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那段都是多车，龙尾去到晋升工厂大厦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提一提大家，东铁线马场站今天是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是不停马场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9，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多次呼吁这些检疫人士就是要自律去遵守这个检疫命令。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 人性呢是会有松懈，这件事呢就是要政府卫生署怎样去做好这个工作。香港人守了上半场，现在下半场开播，大家都是要坚持守下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了。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谈一些关于疫情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就是疫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开始很多的后遗症和影响陆续出来，其中包括了就是零售业受的打击是非常之大的。政府的统计处就公布了这个月的2月份的零售额的临时估计，就是按年暴跌了 44%， 这个幅度都相当厉害的。销货量就减了46.7%， 是有自从198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的最大跌幅的。这些跌幅里面可以分开类别来看一看，其中最跌得最厉害的就是珠宝首饰、钟表和这个名贵礼品，这个按年的跌幅达到 58.6%。 其他的就包括了譬如服装也都按年跌 49.9%， 和另外药品及化妆品等等也都跌了超过40%。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多做零售业的朋友或者是经营界都希望就这个业主能够减租，协助渡过这个难关。到底就业主有没有什么反应呢等等，我们这些话题一会间都会跟自由风在自由风里面谈的。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也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除了这个话题之外，今天大家都知道刚刚有个消息公布了，政府就是罕见宣布了有一些新的场所就都会关闭，包括了一些美容院以及这个卡拉 OK 等等。咁样咁一阵我哋都会自由风都会倾一倾呢个话题，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有兴趣参与讨论呢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听一听其中一节嘅呢个新闻追踪，我哋返嚟再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1号朝早11点，民建联早前捐出大约400万成立爱心基金，为受到疫情影响生活的市民提供经济援助。主席李慧琼： 我们打算发放的金额是2000到5000元。 截止日期完结之后呢，我们总共收到1417份的申请。首批申请人拿到援助的时间呢，估计呢就是四月初以至四月中的时间呢就会完成发放。 下午两点，政府将会安排包机到秘鲁利马接载滞留港人，但有港人想提早前往出发地被当地警方拒绝。立法会议员谭文豪： 因为有些地方呢，就算中国领事馆给了一个的所谓的准许证据呢，反而他现在就被警察就拦住了，就问他你做什么要这么早要去到利马，即是你明明班机是礼拜五的嘛，你做什么要这么早去到那里，反而就叫他走，你迟些才出发啦。 三点，政府刊憲將六類場所納入限制經營或關閉的新規例，包括美容院、會所、夜總會、卡拉 OK、 麻雀館、按摩院，下午三時實施。大埔警署凌晨被投擲汽油彈縱火，警方拘捕三名涉案的中學生。大埔警區助理指揮官莊成日： 有三名男子向在大埔警署的車輛出入口位置投擲汽油彈，而附近埋伏的同事即时采取行动，拘捕了三名男子，年龄介乎16至18岁，对全部都是中学生。在拘捕过程里面，有两名的被捕人士作出反抗和袭击我们的同事，他们会加控这个袭警罪。 本港今日新增5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34人有外游记录，包括13名学生。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咧，傾緊咧，因為受疫情影響，呢個零售業咧大幅度係下跌嘅。根本剛才你提咗啲數字咧，就按年嘅跌幅咧，就尤其是係珠寶首飾啊、鐘錶及名貴禮品類咧，就係按年咧就跌58.6%啦。但係單係計二月份嚟計咧，個跌幅其實仲更加驚人嘅，達到咧78.5%嘅。咁咧近期嘅零售業咧個跌幅咧，除咗幅度大之外咧，時間都相當長嘅嚇。咁啊，依個零售業嘅銷售咧，而家為止咧，連跌咗咧13个月噶啦，可以話係。咁咧就可以話咧，就喺而家疫情下邊咧，係一個相當重受到重創嘅一個行業啦。咁啊，到底業界裏邊咧有啲咩訴求咧，同埋咧係點樣應付咧？咁而家咧就請嚟咗咧係九龍珠寶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同埋周生生嘅大中華營業總經理咧劉克斌先生同我哋傾下噶。劉克斌先生你好， 啊，陳生。 系，黎生你好，喂啊！啱，我哋而家倾紧咧，就讲紧二月份嗰个零售嘅数字啦。咁我哋睇翻啲数字里边咧，就你哋嗰个界别里边咧，嗰啲数字个跌幅都好紧要啊，好惊人咯。咁你而家业界里边，你哋系啦，而家初步你哋睇，即系出咗咁嘅现象啦，出咗咁嘅数字啦。咁你哋而家初步个业界有冇坐低倾过下，应该点样应付而家咁嘅形势啊？ 其实咧就唔系今日我哋坐低倾噶啦，其实我哋已经喺二月初開始咧，就已經係感覺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水深火熱嘅情況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喺二月初咧，我哋已經成立咗一個叫做零售大聯盟嘅組織咧。就即係、就是、透過立法會一啲議員咧，就幫我哋去聯絡一啲政府嘅部門啊，我哋譬如去約見啊勞工處長啊，司長啊，咁佢哋去反映業界嘅一啲嘅即係痛苦啊，同埋一啲嘅需求噶啦。咁亦都安排過咧一啲即係聚會咧，就譬如約見呢個地產建設商會啦，或者拜會香港幾個即係大型嘅發展商。即係個訴求好簡單嘅，就係要求佢哋即係減免嗰個租金嘅啫。 即係啲發展商你都見過啦，已經 開始我哋已經開始做嘢㗎啦。 係即係都見過佢哋嘅，即係因為你其中個訴求咧，啲報道講咧就係希望能夠減租啦。咁啊，按照你頭先講咧，你成立起呢個零售大聯盟啊，係已經見過曬咁多個大嘅發展商㗎啦，係咪？ 係冇錯。 初步而家點樣咧？佢哋俾你個反應係點啊？即係關於減租嗰部分， 初步咧就佢哋都有啲保留嘅，咁係個別一少數嘅發展商咧就即時有反應，即係譬如話可以減免呢、這個 租金，即係話首先我哋減，即係喺二月中嗰陣時傾咧，就話我哋可以減免二月啊、三月啊嗰啲咁。咁但係咧就大部分嘅發展商咧都係有一個觀望嘅態度咯，即係話我哋要睇埋二月啊、三月啲數個成績出嚟啦，然後先至作出一啲嘅結論啊，睇下可以點樣去舒緩你哋嘅問題啦，咁咁呢個就即係好個別咁，即係有唔同嘅反應咯。 咁二月咧就而家睇到噶啦，已經啊，即係我諗你哋嗰個行業，尤其是你嗰個界別嗰個跌得咁慘重咧，你估計會唔會再安排同呢個地產商傾，同埋你估計會唔會佢哋願意將嗰個減租延續落去咧？譬如話，起碼三月之後，四月、五月。同埋個幅度希望可以減多啲咧，咁有冇籌備等緊同佢傾，或者有冇傾到啊？近期 其實係一路咧係依個大聯盟佢接觸完之後咧，一路咧就係個別嘅界別或者個別嘅一啲嘅品牌咧，公司咧就會同呢啲發展商嚟繼續傾嘅。其實喺今日我哋聽到，譬如我哋珠寶界有啲會員或者其他零售界別嘅朋友去講咧。都係話即係逐個月逐個月咁，或者每隔個禮拜咧，又要同嗰啲發展商咧去提出我哋嘅要求，因為而家大家都覺得咧，就係即係有個感覺就係話逐個月逐個月傾，咁其實咧即係話喺我哋做生意嘅立場嚟計咧，逐個月傾咧就對我哋嗰個營運咧係好大影響嘅，因為做一盤生意，我點樣去？即係營運嗰啲業務咧，我點樣對嗰班同事、嗰班從業員一啲嘅長遠嘅工作安排咧？我哋都希望話，譬如起碼有三個月啦、半年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咁所以如果逐個月去傾咧，事實係即係影響咗我哋嘅日常一啲嘅運作嘅。咁但係事實咧，我哋得到嘅一啲嘅結果咧。就係、是、得一兩個發展商咧，係同我哋可以傾到，譬如三個月啊、四個月啊咁、其他嘅發展商咧，可能都係一個月啊、兩個月咁樣傾啦。咁仲有絕少部分嘅發展商咧，直到今日為止咧，係都未能達成協議嘅。咁呢、這個 即係冇減過租， 即係好悲觀啊！呢樣嘢。 即係你講有個別發展商係未減過租。 係啦，係啦。 咁你哋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其實傾，譬如話而家已經四月啦，咁二三月你頭先講咧，佢哋都有啲會減嘅，咁四月份係咪繼續減緊嘅？即係或者係已經傾咗未嘅？其實 四月其實係有絕大部分嘅發展商都未傾嘅，喺三月底嚟計咧，其實咧就可以講話係達成係二月嘅協議嘅啫。三月咧，大家都話我睇埋三月嘅成績，睇下出嚟嘅結果係點啦咁。咁喺四月初咧，然後先至有一個結論嘅。所以我頭先即係表達我嘅睇法咧，就係話即係咁樣逐個月去傾咧，即、就、係、是、對我哋未來嘅即係發展咧，就真係有即係好大嘅窒礙啦。咁解啦。 係啊，劉亞斌啊，而家嗰個租金咧，佔你嗰個行業咧，即係你哋嗰度主要係珠寶啊、首飾啊嗰類啦。個租金嚟講，佔你嗰度大概幾多成度啊？個營運 嗱，呢個可能咧就即係個別公司或者你個別嗰個營業嘅體量咧，即係可能佔嘅比例 平均數啊， 比較。但係喺我哋嗰個行業嚟計咧，有一個即係可以話大家睇得到嘅一個即係營運嘅困境咧，就係咧。我哋依個行業去租鋪咧，第一人俾人哋業主咧索取嘅租金嘅水平咧，都係比其他嘅行業係高嘅。第二咧就話我哋經營嘅貨品嘅類別咧，即係嗰個經營成本咧，都係比其他嘅行業，即係譬如比化妝品啊，或者比時裝啊，你個存貨成本都係貴嘅。咁所以咧，即係話喺依個生意如果流轉慢，或者好似頭先講喺二月一個斷崖式嘅下跌落嚟咧，即係對我哋嗰個營運嘅一個資金嘅一個壓力咧，係特別重嘅。 但你講可唔可以講到平均咧？平均可唔可以講到嗰個租金其實佔你個營運大概百分比係幾多度啊？ 如果平均都有二十幾或者30%嘅。 咁你同嗰啲地產商啊、發展商嗰啲傾咧減租咧，你哋譬如話係要求佢減嘅幅度幾多咧？其實 其實咧減嘅幅度咧，即係我哋嗰個大聯盟，我哋開始嗰陣時候要求咧，就係喺二月咧，我哋要求咧。 就係即係全個月嘅租金咧就係寬免嘅。咁喺二月、三月、四月咧，即係未來依三四個月咧，我哋就係計一個營業額一個抽成去即係去計算嗰、那個租金嘅。因為我哋覺得咧，即係咁樣樣咧，即係對每個零售嘅行業，譬如你化妝品啊、時裝啊、珠寶啊咁。你嗰個即係成分都唔同，咁所以你做到生意，你就水漲船高，你就交多啲租金。即係我哋原本俾即係出嚟嗰個訴求就係咁嘅。咁但係個結論咧，就係可能個別嘅發展商都有佢自己嘅即係經營嘅問題啦。咁所以出嚟嘅嗰個結果咧，可能有一啲商場咧。就只係減15%，有啲咧就可能減20%、30%咁。反而咧，我哋覺得咧，有一啲街鋪嘅業主咧，佢嗰個減租嘅幅度咧，即係可能會仲大啲。即係譬如有啲街鋪嘅減嘅幅度咧，可能去到40%或者50%都有嘅。 咁你頭先講咧，你話希望二月份係全面咧，有冇發展商係可以提供到咁樣？即係二月份嘅租金 係好遺憾 咗嚟咧，咁樣 即係暫時 應該冇啦。 即係我哋嘅同業啊，或者其他嘅界別啊，係有呢個結果咯。係 咁你其實希望而家再咁樣嘅形勢下邊咧，你再同發展商嚟傾咧，希望佢減嘅幅度有幾多咧？有冇同佢哋講過？ 嗱，我相信喺而家嗰個發展落去咧。我哋覺得即係話減30%至50%咧，呢個咧就可以講係維持到嗰個即係生命落去嘅啫。嗱喺今時今日咧，喺經營依個零售業嚟計咧，我哋都唔係話啊我要賺幾多錢賺幾多錢㗎啦。即係正如我頭先講，我如果有一個未來三個月、六個月嘅一個經營策略，我希望可以維持到班員工。即係嗰個上班嘅安排啊，即係等佢哋有公開啊，即係唔需要話即係放啲無薪假或者有第二啲工作安排啊咁。即係其實呢啲咁嘅所謂租金嘅寬免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就係、是、延長住嗰、那個即係經營嘅狀態，即係我哋唔需要閉店啊，唔需要話即係令到有一啲員工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啊咁。即係今時今日大家個結論都唔係話。我要赚几多钱噶啦？ 希望能够继续营运住落去先，系咪咁啊？即 系冇错啦，系。 咁但我哋想问一问啦，梁斌啊，呢啲譬如话个关于珠宝玉器嗰部分咧，其实喺嗰、那个即系而家讲紧，即系如果生意真系难做咧，可能有啲都要选择结业啦。咁啊，结业嘅情况系严唔严重啊？ 喺目前而家嚟计咧，我哋个别嘅公司咧，其实佢都有一啲分店咧。是被迫咧暫時停業㗎啦。咁呢啲老實講都唔知有冇機會或者幾時可以開得翻。咁最主要咧係而家有一啲地區咧，譬如尤其是有啲遊客區咧，即係嗰個生意咧真係即係所謂斷崖式咁下跌，咁可能跌80%啊、90% 啊咁。咁所以就算你開門都好啦，咁其實。你燈油火蠟啊，咁可能你都唔划算。咁所以寧願就將啲員工咧就安排去第二啲嘅地區，亦都正如我頭先講啲，等啲伙計有公開，即係就好，即係好過去即係坐喺度成日都冇單生意咁。咁所以而家即係有一啲品牌咧。都是即係有部分嘅分店係需要暫時停業嘅。 停業嘅多唔多咧？以你計所知嘅。 佔嘅比例就唔多，咁都係一啲個別嘅地區啦，即係譬如頭先講一啲遊客區 比較多啦， 即係由於珠寶行業咧，可能過去即係大部分嘅地區咧，遊客區咧都係倚重一啲即係旅客嘅生意啦。咁而家大家都知道係封關啦，咁變咗即係旅客係等於零啦。咁譬如嗰啲地區，你根本即係你。做生意的机会都是接近零的了。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倾嘅就系刘克斌咧，就系九龙珠宝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理事咧，同埋周生生嘅大中华营业运总经理嘅。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关于二月份嘅零售额咧，系出现一个好大嘅跌幅嘅。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或者表达你意见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有一位听众啊，邝先生系接通咗嘅，邝生。 你好，你好， 系你好，系请讲， 梗系唔系好多啦。 我想从今次呢件事咧，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睇。第一就是，第一当然即系今次疫情令到好多商户，特别小本经营嘅商户嘅经营环境更加差啦，更加恶劣啦。但系呢个反映咗一样嘢咧，以前咧好多时就话，当即系一个经营者去做经营咧，最贵最用得钱都系人工。但系从呢度就睇到咧，其实租金咧，先至系令到经营者最难处理嘅，因为业主系有权唔加租嘅话咧，令到经营者好受损。咁而最后咧，如果尤其是而家嘅情况咁落去咧，我哋都听到已经有唔少嘅，即系嗰啲小商户咧，已经即系可能要嗰啲员工咧，系要即系放无薪假。咁所以喺呢度咧，我觉得政府咧系应该监管住所有嘅業主，無論係商户或者住户，如果政府唔去跟進或者唔去監管租金嘅話咧，其實你只會令到大家更加苦上加 好，唔該曬你啊，江生。咁啊，我哋先聽住新聞翻嚟，自由風仲再同大家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7宗冇外游记录，包括一个40日大嘅 B B。累计病例765宗。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呢名嘅 B B 由于发烧，父母带佢到私家医院并进行测试，发现系阳性。父母再带佢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佢发烧达摄氏38度，已经照肺并冇问题，血液正常，亦都有抽脊髓作检测。现时获处方蛋白酶抑制剂服用，希望控制病毒。B B 嘅情况稳定，父母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新增个案中有2名出席尖沙咀 Red Mister 聚会的人士受到感染，累计全部7名的出席人士确诊，1名确诊者的家人亦都受感染。政府刊宪将更多场所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规管，包括卡拉 OK、 美容院、麻雀馆、按摩院、夜店或者夜总会和会址，即是 Clubhouse， 今日下午3点起生效。消息指6个新增的处所中，暂时只有卡拉 OK、 麻雀馆和夜总会需要在今日傍晚6点起暂时关闭14日。至于具体指示内容，有待稍后再刊宪。据了解，行政会议早上举行特别会议，同意修订相关法例。上星期六实施的新规例要求6类被指高危的场所关闭14日，但当时未包括卡拉 OK 和麻雀馆。本港昨日出现卡拉 OK 群组小型爆发，7人早前去到尖沙咀一间卡拉 OK 聚会之后，全部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正在浙江省调研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午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强调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并推出一系列措施支援和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习近平说，境外疫情正在加剧蔓延，必须牢牢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尤其是要加大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管理工作力度，要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以至是较长线的重中之重，不可以出现任何漏洞。习近平说，要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推出吸引人才措施等。他又形容，疫情防控是对各地区各单位管党治党能力、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实打实的考验。国家卫健委今日起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新闻发言人米峰话，在过去一日一共新增13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有2宗转为确诊病例。 米峰话，由今日起对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要做好监测、追踪、隔离同治疗等嘅工作，防范疫情传播。米峰又话，累计治愈出院嘅病例超过76,000人，喺现有确诊病例中，重症同危重症嘅个案占系超过1/3。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6人确诊新型肺炎，除咗广东嘅一宗本土病例，其余都系输入嘅病例。新增死亡病例有7宗，其中6人嚟自湖北，上海有1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同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嘅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近住美河流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车龙分别排到近赞安村同埋枫树街。之后提大家啦，喺红磡嘅文裕街因为爆水管，而家文裕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文乐街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又转入去文裕街。咁另外都提大家啦，港铁嘅东铁线咧马场站今日都系关闭噶，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列车系唔会停马场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打呢个电话咧，就主要咧就唔够胆话代表全香港市民啦。非常之多谢咧，就医生啦、护士啦、大哥哥、大姐姐咧，嗰啲婶啊、推啊，同埋技术推冷房嗰啲啦，总之全香港嘅医护啦，香港全部嘅医护人员，加油！香港会更好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嚟傾緊咧關於二月份嘅零售咧嘅跌幅咧係超過40%嘅，咁咧有紀錄以嚟最大嘅一個單月跌幅。咁其中嗰啲類別咧，包括咗啲啊珠寶玉器啊首飾嗰啲咧，甚至跌幅咧係超過70%添。咁喺咁嘅嚴峻情況之下咧，就啱啱咪提緊同零售業界啲朋友傾過啦。咁佢真係就希望咧就係業主咧能夠係減租嘅。咁啊減租呢個訴求咧，睇嚟喺呢個零售業裏邊都係其中一個幾重要嘅呼聲嚟嘅。咁啊大家對如果对香港而家嘅经济情况啊、零售业啊、其他等等嘅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我哋请嚟咗咧华贸集团嘅行政总裁蔡宏兴，同佢倾下咧关于发展商咧点样睇而家呢啲咁样嘅经济数字咧。蔡宏兴你好。 大家好啊。 系你好啊，蔡荣兴。系啊，啱啱咧就上一节咧，自由峰我哋倾紧咧，关于啲零售业咧，就讲紧啲珠宝玉器啦、首饰商啊等等，佢哋咧就都讲紧咧，就系嗰个情况都几惨噶。咁佢哋希望咧就系话一啲业主啊，能够或者啲发展商能够减租啦。咁佢哋嗰方面透露咧，就系话咧佢二月初已经成立咗一个叫做零售大联盟嘅。咁亦都咧曾经分别见过一啲发展商咧，就希望减租啦咁。咁啊，按照头先咧就个讲法咧，佢哋话咧就系好多发展商咧都似乎仲系比较犹豫噶，咁啊一个月一个月咁倾啊咁样嘅啫。咁嗱，蔡宏兴啊，你自己都系来自呢个即系发展商啦，咁我谂你旗下里边咧都相当多商场嘅。咁啊，其实而家面对咁嘅情况之下咧，好多人就要求即系发展商啊，同埋一啲即系地产商可唔可以共度时间咧，同市民。咁你哋自己点样回应啊？你哋对于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发展商系咪应该都要做翻啲嘢，令到个社会而家嘅情况能够有啲舒缓，或者能够帮到一啲业界咧咁？ 我谂呢个大家都面对紧呢个疫情嘅困境啦，咁啊对，即系我哋啲租客嚟讲，我哋都希望帮佢哋一齐共度难关嘅。咁自然亦系就系话，我哋其实一路咧都有帮我哋啲租客啊一齐去商讨点样样系适当啦。咁自然就唔系话一刀切嘅。有啲行业我哋头先讲啦，譬如金宝啊、玉器啊，好多可能只跌幅是 50% 啲，仲可能多啲嘅，咁可能需要支援多啲嘅。有啲可能喺呢个阶段，譬如你话超市咁，其实个生意都唔错嘅。咁亦系即系我谂，因此系个别处理啦，就唔会系一刀切啊！所有嘅商场、所有嘅租户都同一个，你可以话系安排帮助佢哋喺呢个时间咧，系共度难关啦。 即系你哋倾嘅话咧，都要睇下佢做啲咩行业，系咪咁啊？ 冇錯啦，冇錯啦，依、這個我諗即係依個啊，有一啲啊喺個階段係辛苦啲嘅，咁我哋其實咧幫佢嗰、那個啊幫忙咧，可能係多啲嘅添。 係嗱，咁頭先我哋傾開咧，啲業界都有另一個講法嘅，就話咧就有陣時有啲業主咧就願意減租，但係個幅度咧就唔係好多嘅，即係譬如可能 15% 啊、20% 啊咁。咁而且咧，佢哋面對嘅困難咧，就話咧你要逐個月傾啊。咁你逐句傾咧，就變咗對佢個營運個安排咧，就好多時會出現啲困難啦咁。咁依啲方面嚟講，你哋其實點樣處理嘅咧？其實係咪可以傾一個平比較可能起碼兩個月啦，或者三個月咁樣嘅租約？睇個情況點，咁然之後再檢討啊咁。咁好過係每個月去傾嘅喎咁。 我諗個租約咧，就即係其實除非而家係再即係 renew 啦嚇。但係如果租約喺度嘅話，其實依個係特別嘅一個即係安排。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個環境逆轉變得好快。如果有一啲你話做運動嘅，佢可能呢14日之前要刪咗嘅添。咁如果之前傾落嘅，可能對佢嚟而家都係唔適當嘅。因此其實我哋都係咧，我哋希望好即係近幫我哋啲客人去傾佢哋而家營商嘅環境，咁睇住市場嘅轉變咧，係做得一個大家都覺得係適當嘅方案啦。 你哋即係如果按照你咁講，都係話可能用每個月去傾咁樣嘅方法去處理嘅啫。 是啊，事关真系唔知嗰个行业嗱，咁我谂即系你话上两个礼拜都唔会知道，哦，而家食肆有咁样嘅政府嘅要求喺度，咁以前讲落嘅嘢，可能而家其实都唔适用噶啦。咁因此其实都系我谂大家睇紧嚟紧个发展系需要啲咩嘢，咁我哋嚟讲，我哋系帮啲我哋啲客人咧系一个好近嘅接触，系希望可以大家一齐共度呢个难关嘅。 是啊，蔡仁兄啊，嚟頭先亦都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可唔可以用譬如營業額咁去做咧？咁按照你頭先講咧，都係睇佢做咩生意嘛。咁用營業額嚟去做一個基本嘅計算方法，咁做生意多啲或好生意咁啊交多啲啦。咁又係咪另一個方法可以處理？ 呢個係可以就亦係即係有一啲我哋嘅客人幫我哋咧，都係睇我哋營即係佢而家做落去嗰個營業額嚟決定應該係一個咩適合。即係租金啦咁如果你話我完全都冇生意嘅，其實我哋亦有一啲例子咧，其實成個月都免租嘅都可行嘅呢個嚇。 咁你有冇做呢、這個？有冇用呢個方法啊？即係以平營業額去計算嗰個租金啊？咁樣 有㗎。 即係你集團下邊有啲租鋪都會咁用嘅。 冇錯啦，其實好多我諗即係。有一啲即係每個自然發展商商場嘅政策都唔同啦，有一啲可能其實個底租其實都係低嘅啦，咁就係睇營業額係收翻一個 你話如果好事嘅時間咁收多啲咯，如果個預期把握咁高嘅就收少啲啦，咁亦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嚟㗎。 嗯，即係呢個你都覺得可行，都用緊嘅，即係而家都 係啦，係啦。 嗯，咁啊，蔡陽興嚟都有一啲立法會議員咧提過啦，即係主要係田北辰啦，佢就咧就建議政府咧就為咗一啲願意減租嘅業主咧，就提供一個利得税嘅抵免額嘅。咁佢咧就如果減租去到五成咧，咁業主喺減税之後咧，咁佢計過啊，只係個損失咗兩成嘅收入嘅啫。咁如果減租七成嘅咧，業主喺減税之後咧就只係損失四成收入嘅啫。咁呢種用稅務嘅優惠去令到你哋願意減租，咁互相抵消翻嗰个部分嘅损失，咁呢个你觉得又系咪可行呢？ 我谂成个社会其实即系唔止净系业主帮租客啦，我谂如果政府都可以一齐帮助我哋业界共度呢个难关都系好嘅。事关好多唔系净系业主就即系白收租金噶嘛，佢可能都系借钱翻嚟去买咗物业，跟住收租嚟偿还佢嗰个借贷。咁如果喺呢个时间嘅话，政府唔帮手嘅，可能其实唔系嗰个即系。小商户组啦嘛，可能个大业主就帮到你哋嘅。 咁但政府可以帮手嘅话咧，你觉得系有边啲方面可以做啊？啲 啊，头先即系阿田生讲嗰个系一个可行啦，喺譬如租务嗰度。另外自然就系有一啲直接你话差饷啊，或者啲二间去嘅收费，其实都系可以减免啦。咁其实都系多渠道，我谂呢个大家一齐去帮手，我哋成个香港社会去即系维持我哋一个。你话经济的运作啦， 系啊，你哋而家预计咧，嗱，而家二月份嘅数字出咗啦，咁你而家譬如三月或者四月咧，或者展望一段比较短啲嘅时间，喺两至三个月之内咧，你睇翻香港个零售市道或者整体嗰、那个经济嘅市道咧，会系点样啊？你会觉得系咪再差啲咧？ 会差落去嘅。只关你如果睇一月我谂零售嗰阵时大约系20%+啦，到已经40%+啦。咁可能喺呢个阶段，其实都会维持一个。情況咁更加要睇，即係而家喺香港以外唔同嘅國家嗰個疫情發生成點樣樣啊，咁呢個更加會影響香港即係嗰個消費嗰、那個你話心態啊。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蔡宏興。 好啊，唔該曬。 唔該。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華懋集團嘅行政總裁蔡宏興嘅，咁佢咧就係講到咧就係政府咧都需要協助咧或者幫手咧係解決緊而家啲嘅經濟難題啦。咁其實我呢一間咧都會傾下咧就政府已經刊憲咗啦，就關於係關閉呢個卡拉 OK 嘅等等啲場所嘅。咁啊進一步咧就希望咧能夠咧就減少呢啲咁樣社交活動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咁樣稍後傾嘅時候咧，或者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我哋傾緊嘅就關於二月嘅零售咧。是跌幅就超过四成，咁到底对个经济各方面有啲咩影响咧？咁欢迎大家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揾阿蔡先生接通咗啦。蔡先生你好， 主持啊， 系啊，你好， 业界嘅，我系珠宝行做咗40年嘅啦， 系， 咁啊经历过珠宝嘅最风光时候，亦都呢两年系受到嗰、那个修例风波啦， 系， 咁到而家又肺炎啦，就真系好难经营， 好难， 咁但系咧。我頭先聽我哋蔡生講都係正菜啊，咁啊，其實有啲地產集團唔係佢所講嘅嘢，但最主要我亦都知道嘅，90年代咧，係一啲大型商場咁大地產商咧，佢哋有一個方式就係收你多啲嘅租金，頭先你講咗啦，我哋講得唔清唔楚啫，佢就係收一個底租，譬如間鋪，佢收你50,000，咁就你每一間鋪咧就要呈上嗰個 會 計年度嗰個報税營業額。咁啊，收你嗰啲叫租金額外嘅收益，咁即係變相再加啦。咁但係我哋唔掹嘅，咁因為當你有生意嗰陣咧，大家我租你地方，即係我哋唔係白攞你嘅地方做生意噶嘛。咁之前咧，你問業界知噶啦，30%、50%，甚至100%加幅咧，因為香港冇租管噶嘛。咁點解到而家咧，大家面對咁困難，但係佢收嚟風波啦，俾人。打消啦，又一成啦，新城市啦，见到噶嘛，咁租金减唔到几多，到而家又要面对个肺炎，你讲加减租减都讲得咁辛苦，头先听讲我觉得好辛苦啊，喂，你系咪想真系每个商场十室九空，你哋好安乐咩？你而家你行去尖东睇下，主席， 就是因为咁嘅情况啦。 嗯， 以前就好多铺都系当黄金铺， 嗯， 就揸住唔肯减嘅。我嗰阵时都系尖东咧，好啦，一间走完一间，一间走完一间咧，全部十室九空。而家你可以再嚟噶，冇所谓嘅。 嗯， 你唔可以以为嗰啲大型商场乜嘢 A 乜嘢啊，或者咩有一成嗰啲佢好黄金地。 咁啊，蔡生你自己系咪仲经营紧噶？而家 仲经营紧， 仲经营紧， 咁咪等政府嘅100万咯。 嗯，系， 唔系就死噶啦。 系， 要佢请噶。 好啦，咁我哋系啦，唔该晒先啊，蔡生。咁蔡生佢讲到咧，就啲地产商咧，其实即系对于减租嗰方面咧，似乎阿蔡生嘅意思都系话咧，唔系好够积极啦。咁啊，到底零售业咧咁嘅情况之下咧，应该可以点样做咧？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你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飲醉咗少少會有更加親密嘅行為。咁我哋英文可以點樣講呢？如果我哋好正經咁講呢， I would probably sa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we tend to lose our social inhibition and we'll get more intimate with those around us. Okay, 咁我哋呢度有幾多字可以同大家講過。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Under the influence 咧係一個 expression 嚟嘅，我哋成日要記嘅。Okay, under the influence, influence， 即係喺受酒精嘅影響之下。Under the influence, we lose our social inhibition. Social inhibition 即係嗰啲社交上嘅一啲任何障礙，一少少拘謹。咁啊，通常呢啲拘謹咧喺呢個受酒精嘅影響之下咧，可能咧就會放鬆咗少少。We lose our social inhibition.And tend to be more intimate with those around us. 咁咧就會同身邊嘅人咧就會比較親密少少嘅。以上講嘅説話係咪真確咧？蕭叔就唔知啦，只係一個咧翻譯員嚟嘅啫。我咁。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二月嘅零售咧跌幅咧超過四成嘅，咁係有紀錄以嚟最大嘅單月跌幅。咁啊，其實整個香港經濟咧，自從呢個即係疫情出現咗之後咧，都可以講即係每況愈下，而且咧似乎有惡化嘅趨勢添嘅。咁啊，包括咗咧就一啲大集團都不例外話。咁啊，你其中一個消息咧，大家都傾得好多咧，就關於匯豐咧都已經宣布咗咧，就係唔派息嘅。咁亦都可能唔回購咁啊，結果令到股價咧就都跌得都好緊要嘅。咁啊，到底整體個經濟嘅大環境啊，同埋到底係喺一啲宏觀嘅政策嘅方面咧，到底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咧，或者應該要點樣睇而家咁嘅局勢咧？咁啊，自由風係歡迎大家打嚟同我哋傾下噶，1872311，咁啊，歡迎你可以打電話嚟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我哋就接通咗咧，浸大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瑞才咧，同我哋講一啲咧關於宏觀少少嘅經濟情況先。麥瑞才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啊！ 你好啊！我啱啱頭先講開啦，今日匯豐都出咗個消息㗎，即係話咧就佢會唔派息啦嚇。咁咧就其實咧就好多人就會覺得點咧，就話咧而家打工咧原本就知道都慘㗎啦嚇，因為可能業主即係依個僱主又即係支持唔住啊咁。咁啊有錢去收息嘅咧，而家似乎都已經殺到埋身啦，都不能幸免。咁而家睇翻成個經濟嘅大氣候咧，麥瑞才你自己覺得而家香港跟住落嚟咧個情況係已經到最差未咧？或者如果再差啲嘅話，會係點？点样咧？或者政府应该嘅对策会系点样咧？咁 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即系 topic 嚟嘅。咁去到最差尾咧，就似乎而家咧都未去到一个最差个位，因为你唔知道个疫情咧几时会完结。咁、如果你系好似一般嘅即系医学专家咁讲啦，要去到疫苗出现嘅话咧，都可能系去到下年先至会完全完结。咁、但系咧就只需要个疫情能够受控啦，即系起码大家个经济活动起码系有限度，戴住口罩都可以周围系翻工啊，就可以翻学嘅话咧，咁样咧就应该嗰个嘅经济咧就会系有一啲所。嘅反彈，咁、那個反彈嘅意思就係話，而家要去到一個好低、好低嘅谷底。咁、你去翻個經濟去翻一個正常水平，可能係七八成嘅話咧，咁、你都係個經濟回復翻以前啦。咁喺嗰個指數上邊咧，會有一定嘅反彈嘅意思。咁、但係咧，就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今次嘅疫情咧，係影響人與人之間嘅接觸。 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都是即係唔建議或者係被禁止嘅。咁即係話所有服務業大部分服務業，我哋係只需要係對見顧客嘅話咧，咁可能咧都唔能夠正常係去進行嘅話咧，咁個經濟一定係差嘅。咁而第二樣嘢咧就有咩問題咧？嗱，而家個問題就係大家都經歷咗咁耐啦，咁仲有啲企業咧，可能仲有流動資金啦，都捱多一段嘅時間。但係咧，其實係最驚係咩咧？就係最驚當啲企業入面嗰啲流動資金完全用盡，又借唔到錢，又冇新嘅資金翻嚟，但係咧亦都冇生意喎。咁樣咧，佢咧就冇辦法咧就唔結業，而咁嘅情況咧就應該係一個最差嘅情況。其實咧，你講緊係歐美咧嘅國家咧，佢都盡量避免個情況，所以見得到佢做嗰啲嘅策略咧，好多時咧都係幾極端嘅，即係譬如話你可以直接派錢俾企業，直接俾錢出糧俾呢一個僱員嘅，而呢一個咧係響以前咧係從來都唔係結即係好少見嘅， 即係泵水啦，同埋咁啲所謂量寬啊，差唔多係冇限度噶，差唔多咁即係依個救市都。真的很大規模的。那麥瑞才想問一下你，譬如你剛才都講到即要政府要做事，現在政府都講緊是考慮第二輪的即是抗疫基金的。那大家有些講法就是覺得第一輪主要就是救企業，就不是救到真的一般的市民或打工仔。那在第二輪如果真的要做事的話，其實怎樣才可以真的幫到每一個市民呢？外國有些就說譬如你真的有些要停業了，那停業了之後相關的從業員可能政府可以幫他給人工，即是幫個僱主。那啲咁嘅做法，你香港嚟讲，你觉得需唔需要推出咧？ 嗱，我谂咧就唔应该系去拒绝晒所有嘅可能性。咁任何嘅方法能够帮到个经济嘅话咧，都系应该系响在内嘅考虑。但系咧个问题系咩情况之下先进行？嗱，因为咧如果睇翻阿财爷去讲咧，佢上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佢系讲紧系撑企业同埋保就业啊嘛。好啦。咁你撐企業同保就業其實兩樣嘢嚟嘅，即係你撐企業嘅意思就係話唔希望企業執笠，繼而咧就影響到嗰個嘅即係僱員啊嗰、那個嘅 employment 嘅問題，嗰、那個嘅就業問題。但係個問題係你直接俾錢，即係譬如話好似美國咁樣，佢打算係要救譬如話啲航空公司嘅直接要注資落去嘅。咁你注資咗攞錢落個企業入邊，咁、那個企業佢會唔會係唔裁員咧？如果佢發覺營運係有問題嘅話，佢啲筆錢係可以俾佢繼續去生存，但係佢都要 cut cost 嘅話，都要裁員嘅話咧，咁嗰個僱員咪冇保障咯。好啦，如果你話係要保就業嘅話咧，咁你點樣保到就業呢？如果個嘅企業佢捱唔到嘅話，個就業就冇啦。一係呢你就政府去產生一啲就業職位出嚟。如果唔係呢，就好似英國咁樣呢，就話俾你聽，我不如呢就俾住啲人工嚟。同埋呢呢個一個特別之處就話，一般嘅西方國家或者發展嘅國家嘅體系入面呢，佢哋一定會係有失業保障嘅。咁但係呢而家其他地方譬如英國政府去提出嗰個呢，係響失業保障以外嘅東西。 但我哋就連失業保障都冇嘅噃，即係 我哋有綜援嘅失業綜援嘅，咁但係我諗係一般人會申請啦。嗱，佢嗰個嘅嗰個嘅做法咧，那個 principle 啊，嗰個原則係點樣咧？就話俾你聽，嗱，而家疫情嘅關係，所以咧我就避免啲人與人傳染，我直停將你啲酒吧啊、餐廳啊全部刪曬，因為呢個係一個法。例上面我要求你是刪的，咁所以呢我就作出一啲嘅保障，就係話呢我喺刪咗業之後嘅期間，嗰啲嘅企業入面嘅員工呢，咁政府幫你支出就係八成人工，最多唔超過2500磅一個月。嗱，香港呢去到今時今日嚟講呢，即係除咗香少部分係政府話刪之外呢，其實大部分都冇話一定要你刪嘅，譬如喺餐廳都唔叫你刪嘅，我即係只不過叫你係維持翻嗰個社交距離嘅啫，同埋唔可以超過四個人嘅。好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佢有冇一個嘅所謂嘅法律嘅基礎，就話俾你聽，我咁樣去俾你咧？嗱，當我俾咗一個行業嘅話咧，其他行業問你攞錢嘅啦嘛。咁所以響一個嘅資源上邊，同埋響運用方面咧，咁咧就政府咧要考慮清楚，究竟你有冇一個嘅好好嘅理由，同埋好好嘅規則。就算是直接資助都好啦，你都要諗一個嘅好重要嘅原因。咁但係而家似乎香港人未去到咁嚴峻，所有人都要留喺屋企，唔俾翻工。所有嘅鋪頭係除咗必要嗰啲嘢啦，就一般係唔俾營業幾個星期嘅。咁同埋就算係佢講嗰個咧，都係一個期間嘅。咁譬如話你喺英國嚟講咧，佢譬如話佢要停咗一個月嘅話，我咪俾一個月補貼你咯。 咁都合理嘅，都合理嘅。 係。 但麥瑞財頭你講嗰個咧，就係最新嘅消息咧，政府呢個罕見咧就有啲係直頭講係要關。包括美容院啊、卡拉 OK 啊嗰啲咁， 係啊，嗱，如果你係講緊係最新嗰啲部分真係要關閉嘅話咧，咁啊睇下響呢一段時間咧，係唔係需要直接幫助，定係話有其他嘅方法？ 但你建唔建議我哋都用一個失業支援基金咁樣？正如有啲政黨都提過嘅，咁嘅方法幫助一啲可能失業嘅工人啊，或者要幫手渡過難關啊咁樣。 嗱，咁要睇翻我整體嗰個嘅即係勞工嗰個支持啦，因為咧而家你係本身我哋可以有失業綜援啦，咁當然你申請會時間內去審查啦。第二咧，如果你係特別嘅行業，譬如話係你旅遊嗰啲行業咧，其實你就可以再培訓基金咧，佢都有啲嘅補助。咁第三咧就我哋即政府咧就已經講咗，你每18歲以上成人，你嚟緊都每人派10,000嘅，咁都可以頂到少少。咁但係咧，如果個疫情再嚴峻啲嘅話， 可能要再做啲嘢。添啦， 冇错啦，政府可以再考虑呢个，呢系其中一个 option。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时间关系咧，我要同阿麦瑞才倾到呢度啦。咁啊，自由风咧倾紧关于二月嘅零售额嘅，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香港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的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那段多车，龙尾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富荣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澳元0.607，加元1.423，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103，英镑兑美元1.237，欧元兑美元1.094，港金报14,720元，比上收市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2.37美元，卖出1595.75美元。港汇指数系108.9，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管道内慢线咧，较早前嘅坏车仲未拖走噶。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挤塞。窝打路道去狮隧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亚皆老街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嗰度行驶，暂时避免经狮隧去沙田方向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公主道近亚皆老街桥面，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去到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是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骏业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喺红磡嘅文裕街因为爆水管，而家文裕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文乐街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有转入文裕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 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同埋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最近的疫情来势汹汹，令到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都百上加斤噶啦。我江卓宜在这里提大家，除了要戴口罩勤洗手之外，记得减少同朋友的聚会，这已经帮到医护人员很多了。最后医护人员继续加油，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來會跟大家繼續談一些疫情以來出現了香港的一些衝擊和一些現象，大家有興趣跟自由風談一下可以打來1872311。今天有我們的評論員袁尼昌在這裡。袁尼昌你好。 是陳景祥你好，大家好。 你好，我們剛才就第一個鐘頭談了關於個零售業在2月份就跌幅就創了紀錄、破了紀錄。就跟住我哋跟住想傾嘅咧，就係亦都另一個即係今日一個都幾熱門嘅話題啦。亦都係因為個疫情嘅影響嘅，就係話咧，就政府咧傍晚咧就刊憲啦。咁啊，公布咧就卡拉 OK 啦、麻雀館啦同埋夜總會今日嘅傍晚6點起咧，就需要關閉14日咧，至到本月嘅15號嘅。咁就另外咧，就關於至於個美容院啦、會址啦同埋按摩院等等咧，就係、條例規定咧，任何人進入呢啲場所嘅時候咧，就以可行的情况下就要戴口罩，咁同埋咧就依啲地方人员咧要为进场嘅人士量度体温，并且提供呢个消毒液咧系洗手嘅。咁似乎咧就嗰个情况，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继续收紧啦，亦都系限制咗即系更加多嘅场所咧就需要关闭嘅。咁袁尼昌，我谂你都一直有留意个情形噶啦吓。咁今日咧，起我哋先不如先睇翻下今日嗰个流程嘅处理先吓。咁大家都留意到咧，其实已经有啲人咧话政府早前咧即系上一次咧宣布话要关闭一啲健身院啊等等嘅时候咧，消息都已经系比较混乱噶啦吓。咁但系今次里边咧，似乎更加之混淆添啊！因为咧就 调乱晒咁添，仲 系啊！咁你睇呢个政府系咪嗰个对策嗰方面，似乎都有少少即系我哋点讲啊？即系似乎呢个章法啊，有少少急同埋乱，系咪咧？ 系啦，因为今日下昼系3點幾，佢就话卡拉 OK 啊、麻雀馆啊、夜店呢啲就会纳入规例啦。跟住佢5:56就发个公告话， 已經看了憲了，六點就會生效，即是四分鐘之後就會生效了。咁陳肇始就七點先出嚟見記者，先講發生咩事，好似成件事就調轉咗咁，反轉咗咁，好似反 為。嗯嗯，係啊係啊，上一次咧就都仲有啲時間嘅，上一次咧星期五咧就先開咗記者會先。咁咧就等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政府將會有啲嘢做啦，即係包括咗而家嗰個飛行餐廳只能夠即係唔可以多過四個人啦，等等嗰啲規例啦。咁然之後星期六咧就先至執行啦。咁似乎咧都有啲時間俾大家準備，但係啊，即係好多業界啊，或者係即係大家市民咧都覺得就係話，即係似乎真係好急喎咁樣。咁今次咧就正如你講啦，即係袁立昌嘅講法就係話，其實更加急添今次嚇，即係用而且用罕憲就基本上未有官員出嚟講住。咁稍後嗰陣七點鐘咧肇始先會出嚟講嘅，咁啊，大概六點半左右到啦，就頭先就講咗啦，就出咗刊憲咧，就先正式公布咗咧，係邊幾類咧係要關門，咁啊邊啲咧就可能係要戴口罩啊咁樣，咁啊呢一個咁嘅措施裏邊咧就嗱，袁立昌你亦都可能有觀察啦，頭先講過，咁你覺得而家咁樣嘅即係再陸續去即係關門啊，即係更加多呢啲咁樣嘅娛樂場所啊，或者聚眾嘅場所，佢對香港個經濟其實個打擊都好大嘅。 我相信今次你見到政府又一次就俾我哋見到，其實佢係只係作出一個反應嘅啫。其實佢好多人都之前都話你唔禁麻雀館，唔禁卡拉 OK， 根本就冇道理嘅。咁直至到係咯出現咗一個卡拉 OK 嘅群組爆發，咁佢今日先話要行會就開緊急會議，所以先傾你嘅，搞到而家要成係六點鐘六點幾先至搞得掂。咁所以呢個我哋見到都算係印證咗所謂叫係啦 Murphy's Law 呢個梅菲定律啦，即係乜嘢會出事嘅，最終都會出事。但原來你呢啲係根本係人都睇得到會發生嘅事，最後都發生咗，令到你要做好多補鑊啊，去接漏嘅工作。咁相對於陳景祥你話個經濟個效果，我首先我諗講咗一個成件事，我個人個睇法，點解政府會咁進退失據先啦？因為我覺得個源起個起源其實就係當初個禁酒令啦。咁我個人嘅觀察就係其實政府應該係比較狠啲，比較果斷啲去禁咗個酒吧，因為其實上個星期都見到，譬如有好多外國人係唔戴口罩咁喺唔同嘅酒吧度聚集嘅，咁的亦都係我哋亦都相信啦，有啲可能喺外國翻嚟嘅市民啦，或者有啲留學生啦，亦都係會流連呢啲場所，咁但係可能由於個業界嗰、那個反對嘅聲音太大啦，或者其實政府都擔心係咯，係即係唔可以禁曬啲餐飲業，咁所以令到嗰度其實禁酒令最後實施唔到啦，但係嘥咗好寶貴嘅時間，咁所以呢度就係見到其實經濟壓力嗰、那個同埋業界嗰個聲音其實都起咗個好大嘅作用，因為有啲人譬如蘭桂坊方協會成日都話政府喂，如果你禁啲，全部都禁曬佢啦，唔好淨係禁我哋酒吧啦。但 係呢個係要賠償喎，係 咯，呢個係咪真係合理咧？咁就好難講，因為其實酒吧嘅嗰、那個可能啲人個逗留啊，同埋佢哋嗰個密度啊，或者佢哋嗰個會危險啲啫。但係本來之前其實大部分餐廳其實老實講都冇乜好大即係疫情之下都冇乜好大問題嘅。所以喺呢個取捨之下，你見政府可以話就奇差一著。 而家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關於政府嘅刊憲咧，就再宣布咧關閉咧，就係卡拉 OK 啦、麻雀館同夜總會嘅，今日傍晚六點起咧，需要關閉14日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呢個話題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好啦，咁我哋傾到呢度咧，我哋就不如請一位嘉賓啦嚇。咁我哋而家接通咗嘅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張國軍嘅。張國軍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我哋啱啱倾开咧，就我同阿袁立昌一齐啊，我哋倾开咧就系话讲关于政府今日呢个处理咧，发放呢个消息咧，都其实都好急，同埋都有啲乱啊！即系大家最初睇嘅时候咧，都唔知道，最初以为就六类都全部关闭晒嘅，咁后来就唔系啦，三类关闭，三类就要戴口罩入去嘅咁。咁局长啊，甚至要到七点钟咧先至出嚟见到记者。咁啊，张国斌，我想问下你啦，喺呢个决策里边咧，加埋上一次咧，有啲人都觉得系好混乱啊。咁今次里边咧就好似仲更加即系好仓促添，你觉得点解会出现咁嘅现象啊？其实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嗱，咁讲咧，我谂抗疫而家咧就系一个同病毒之间嘅战争，即系一个战争嘅状态啦。喺战争嘅情况咧，你话其实推即系每一次因应嗰个 狀態而推展一啲新嘅措施咧，一定係急嘅。 嗯， 因為嗰個疫情嘅變化咧，坦白講係好唔穩定嘅，亦都可以變化好急速嘅。所以措施推出嚟，因應嗰個實際情況推出嚟咧，一定係急。所以你見到喺過去呢個幾兩個月，我諗唔單止係香港，甚至喺世界其他地方，你會見到好多政府推出嚟政策都係急，因為個世界一個疫情變得好緊要啊嘛。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今日嗰度咧，其實你見到政府而家去三點鐘去即係。就宣布咗一個嘅一啲新嘅一啲嘅法例授權嘅一啲嘅措施啦嚇，咁但係喺今晚去實施咧，其實就唔係全部今日通過嘅一啲嘅限制咧都即刻實行嘅。 嗯 啊，譬如咁講，你今日見到就係話嗱即刻實行嘅，好似就係呢個麻雀館啦、卡拉 OK 啦，咁但係有一啲好似係美容院啊等等，你見到或者一啲嘅 clubhouse 會所啊呢一啲咧，佢係喺法例裏面通過咗授權。局長可以有權力，但係今日未做嘅呢一啲嘅權力咧，其實就係一啲避而不用嘅權力。點解咁講咧？我相信就係話因應嚟緊嘅疫情，我哋講緊嘅唔係話好長遠咧，而係可能喺未來短時間裏面因應嘅疫情有需要嘅時候咧，其實局長就唔需要再翻嚟咧去攞即係政府或者行會嘅授權咧，就可以做一啲 隨時做得 大嘅措施啦。係啦。好飲食業都係嘅，飲食業其實而家限制喺即係堂食裏面嘅一啲嘅密度啊，或者一啲嘅防禦措施，但係其實喺上次通過法例裏面咧，亦都授權咗局長咧，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係所有食肆係不能做堂食嘅，只能做外賣嘅。呢一啲都係一啲避而不用嘅一啲權力，但係希望喺嚟緊短期裏面因應嘅疫情變化咧，係可以賦權局長咧係能夠適時盡快去做咯。 嗯，張國軍啊，但係有啲人講咧就嗱，上次裏面公布咗一批啦，好似你咁講，有啲係避而不用。咁有啲咧，人哋覺得咧就係漏網之魚嚟嘅，即係譬如話卡拉 OK 啊、麻雀館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啲都係即係坐埋一齊就大家不斷地傾偈、噴口水噶嘛，即係所謂嚇。咁其實點解當時你係冇諗到即係要禁嗰啲咧？係咪要到卡拉 OK 啊？最近有一間咧就係出現咗一個小型爆發啊嘛，即係七個人去嗰個唱 K 嘅，全部都中曬招噶啦。咁係咪呢個都係政府其實點？解避而不用啫，但系系咪有啲嘢成日都谂来谂去，又做一啲又唔做一啲咁样，俾人哋嘅印象系咁样喎？反而 咁讲啦，即系喺而家面对疫情嘅时候咧，的而且确有个情况乜嘢咧，就系话当政府推出啲措施嘅时候咧，有些社会上面嗰个嘅反对嘅声音都依然系好大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当然啦，你话最最喺从防疫嘅角度、公共安全嘅角度嚟讲咧。最好就係話，好似外國咁樣話，我 lock down，全個封城，大家喺屋企，門口都唔准出。嗱，純粹從醫學角度，肯定最好係咁樣。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我哋唔係去 lock down， 去做成一個即係長遠嚟講係驚，即係大家嘅震盪咁大嘅時候，我哋每一個措施推出嚟，究竟大家接唔接受，可唔可以順利推行？嗰個亦都係特區政府需要考慮嘅因素。而坦白講，卡拉 OK。當昨日出現咗，即係一個大家見到咧，係一個即係多幾宗嘅一個嘅確診個案之後咧，你政府一推話而家話禁止，即係禁止卡拉 OK 嘅時候咧，其實市民嗰個咧就比較係容易接受嘅。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哋而家香港面對即係、就是、對抗疫情裏邊嘅一個嘅客觀嘅一個嘅環境狀況。 但係咁就好被動喎、哦，咁好被動，咁你唔知幾時係啊邊個地方又爆一個小型爆發，咁呢個就變咗唔係預防咯。呢、這個即係話總之見到邊度有事。就埋去補鑊啦，咁樣會唔會係咁喎？俾人哋有感覺。 所以嗱，咁講啦，我諗就係剛才 好被動喎，即 係。所以我就剛才所講，有一啲嘅備一啲嘅權力，一啲嘅備用權力，我哋而家已經可以咁講係通過咗，係交咗俾局長嘅啦。咁當然，我相信喺局長需要嘅要做嘅嘢咧，就係同特首佢哋要需要每一日同而家政府四個嘅醫學嘅專家顧問咧，係能夠真係每一日睇住個情況。你問我咧？我都認為咧，其實咧有啲嘢甚至可能要超前少少嘅，係即係喺預防， 預防啊嘛，你要 預防嘅，即係行多可能係相對嚟講係嚴苛少少、激進少少，甚至喺社會裏邊可能都會有一啲反對嘅聲音嘅。但我覺得，因為如果係為咗我哋香港每一個人嘅健康咧、其實我相信大家係會接受係一啲比較激。即係嚴厲啲嘅措施咯。 嗯，因為我哋而家講咧，譬如話仲未話要關閉嘅，譬如話美容院啊、按摩院嗰啲咁咧，咁有啲人都會知道就呢啲都係好近距離接觸噶嘛。咁我哋都唔能夠話等又有個爆發出咗嚟，咁啊先至又用嗰個權力去宣布啦咁樣。咁似乎唔係一種好積極嘅做法噃，係咪咧？ 咁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呢、這个权力我哋已经俾咗局长啦。当然我哋唔希望你问我嘅，作为一个议员，我唔希望见到喺嗰个行业里面有确诊之后你先去做嘢㗎啦。权力我哋俾咗㗎啦。我哋希望见到就係政府同埋专家里面能够坐低，可以即係、就是有啲嘢做咗防止社區爆發嘅嘢，你就去做啦。即係呢個權力我俾得你嘅，我就係希望大家係健健康康嘅啫。嗱，呢一個就係即係我點解接受或者我支持去賦權俾局長一啲嘅剩餘權力嘅原因。 咁張國坤啊，其實我諗市民個最大嘅疑團就係點解你可能話係因為佢哋嘅反對聲音啦。咁而家嘅情況即係開始唔包卡拉 OK 啊、麻雀館啊、按摩院，咁唔通佢哋嘅反對聲音特別大咩？咁唔通戲院啊、健身中心啊、浴室啊，佢哋啲反對聲音唔大咩？咁佢哋又好明顯卡拉 OK 嗰啲風險亦都好大喎，甚至比其他更大喎。 所以我諗喺即係呢一個事例裏邊咧，會讓我哋香港人更加明白到咧嗱。政府推一啲比較嚴厲嘅措施嘅時候呢，其實係有一個道理嘅，大家亦都開始接受到其實個措施呢甚至應該有一個超前嘅一啲即係前瞻啲嘅一啲嘅嚴厲措施係要做嘅。我希望透過呢個事件裏面喺嚟緊，如果政府推出一啲更嚴厲或者更前瞻嘅一啲防疫措施嘅時候呢，大家都能夠係即係忍痛去即係都要支持囉。我諗呢一個希望大家呢個事件裏面呢係能夠有慢慢凝聚到呢個共識囉。 張國坤，反而有人覺得咧，就係政府多時咧，即係我哋覺得啊，就係有啲唔湯唔水，或者做一半，或者咧就係罕見之後咧，登一堆行業出嚟，但有啲又唔做住。咁咧就有各種解釋啦，但係亦都有一個解釋咧，就話咧，其實政府就因為如果你真係全部要關門咧，就可能牽涉到一個賠償嘅問題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英國用緊咁嘅方法啦嚇，即係你一 lock down 咁啊，最多政府要俾錢，可能八成嘅人工等等啊咁。咁啊，如我啱啱頭先睇到新聞，亦都係咧，有啲被關閉咗嘅，譬如卡拉 OK 嗰啲，亦都已經講緊啦，即係政府你賠錢啦咁。咁食肆咧，上一次討論都係咁噶，即係佢話你都可以嘅，我不如休業啦。咁但係有前提啊嘛，前提就係政府你要賠錢啊嘛。咁所以而家呢一種咧，我哋比較被動嘅，同埋咧好多時見到有嘢先做嘢嘅。有一種講法就話，其實係唔想話真係要承擔一個賠錢或者係補貼嗰啲行業，係咪有咁嘅考慮咧？ 嗱，第一點咧，我覺得咧就用賠償呢個字咧就唔準確嘅。疫情影響各行各業，我哋香港每一個人，但係呢一個係冇人想，而政府推出嘅措施係希望咧係能夠減低疫情嘅蔓延啊嘛。所以咧。坦白講，喺法律上咧，我唔認為咧，因為佢話關閉某個行業咧，佢可以叫政府賠償呢個法律權利。但係政府當然要明白到就係話呢啲行業受到一個好大嘅經濟打擊，政府盡可以係幫。而坦白講，我亦都相信好快咧，政府咧應該會有新一輪嘅一個嘅經濟嘅一個嘅補助措施。所以我相信特別好似對於飲食界今次受到好嚴重嘅打擊，嚟緊我相信政府唔係考慮話我孤寒，我唔攞錢出嚟啊，我驚要好似你所講話要賠錢，所以咧我就唔做。我相信嚟緊你會見到就政府仍然會係比較肯攞錢出嚟咧，去幫助各行各業，甚至更加去扶持翻我哋受好大打擊嘅飲食業。我諗呢一點就即係大家會見到㗎啦。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大家即係明白到就係而家最緊要就係大家點樣去共同抗疫咯。 係啊，張國坤嚟都有人提咧，有啲唔同嘅措施嘅，譬如話即係會政府嗰方面，即係你覺得會唔會考慮啦？譬如話第一咧就係關於個失業支援基金啦，因為你結果關閉點都可能好難避免個失業率會又高，好多人士會冇咗份工㗎啦。咁啊，到咧失業嘅支援基金啦。要唔要做咧？咁啊，亦都有啲人講個自雇人士咧，一路以嚟都冇特別嘅資助到嘅，會唔會要幫埋手啦？咁同埋咧，就業主嗰部分咧，就係零售嗰度成日都講咧，就業主基本上都係拖下拖下，又唔係好想減租嘅。政府呢邊可唔可以做啲嘢咧？咁嗱，依一系列添嘅，你覺得而家政府傾咗未咧？或者有冇頭緒？應該點樣做得比較積極啲咧？ 嗱，坦白講，今日我同埋民建聯嘅一班立法會議員咧，都去見咗政務司司長咧。正正就係即係將我哋認為喺上一波裏面咧一啲被遺留嘅行業或者一啲嘅自雇人士嘅行業咧嘅一個名單交咗俾佢。我哋喺新一希望喺新一輪嘅一個補助措施裏面咧，能夠係即係首先保留實惠，將上一輪漏咗嘅，你一定要去幫翻佢啦。我哋亦都講到明咧，我哋唔希望幫嘅錢咧，淨係去到個僱主手上，而去唔到佢哋下面嘅工人啊或者僱員嘅手上。呢一點亦都係好重要嘅。 咁、所以嗱，當然你話用嗰個失業救濟基金，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咧？我哋都有提嘅。 嗯， 但我明白到政府咧，佢就好擔心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如果要做，究竟一個人係咪失業，或者係即係翻工不足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 vetting 啦。 嗯， 又有行政措施。嗱，呢個行政措施唔單止係使費貴，最煩咧就係嘥時間。 嗯， 啊，短期內啲錢到唔到僱員手咧，呢樣嘢係最弊嘅。 嗯， 所以你問我咧，我唔理你政府，你諗住用咩方式？究竟如果叫失業救濟金或者其他措施，但係點樣嗰筆錢係確保係短時間裏邊落到去打工仔嘅手上？呢一個係我哋最終嘅目標咯。 嗯，好啊，咁我暫時傾到先啦嚇，唔該曬你啊，張國軍。 多謝你，多謝。 啱啱同我哋傾嘅張國軍咧，就行政會議成員啊，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嘅。咁我自由風啱傾緊嘅咧，就係政府罕見咧繼續會關閉一啲嘅娛樂場所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位接通咗嘅啦，就係陳女士嘅。陳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係。係請講。 係其實咧我就好贊成咧封閉嗰啲麻雀館啦，即係今日所公布嗰啲咧，其實一早就已經應該要做嘅啦，因為而家疫情咧真係好嚴重。而家大家打開個電視機咧，睇到啲新聞咧，我哋已經唔想睇嘅，睇到德國意大利啊、美國嗰啲咁熱，即係咁嘅事發生咧，真係我哋唔想香港喺香港嗰度發生，所以呢啲咁嘅場所咧，一定係要封閉噶啦。同時咧，我哋而家喺呢個疫情裏邊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咧一定要團結，因為咧都唔好再講賠償啊、錢啊即係嗰啲都要講，但係我諗喺關鍵嘅時候咧，這個咁迫切嘅時候咧，應該係同政府一齊合力去對抗呢個疫情啦。因為而家真係我哋真係喺屋企咧，我亦都講翻咧，我同我屋企人咧已經係喺呢個幾月嘅裏面咧，我哋都係好自律咁樣去唔出街去避疫噶啦。 真係減少社交活動啦。 係啦，但係無奈咧，就有啲人咧，大家都知噶啦，係唔生性，亦都係唔爭氣嘅，真係唔爭氣嘅。你唔生性唔爭氣咧，你係累死好多人。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啊，陳女士講到咧，就係啲人咧一定要全民團結去抗疫先得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時候，我先聽聽新聞，翻嚟再自由風。 問到一旦東京嘅確診個案激增，當局點樣應對？安倍強調要設想最壞情況，正就各種可能性做準備。安倍形容日本在疫情之下目前處於戰後從未經歷過的國難情況，政府將在下個星期商討緊急經濟對策。他又說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延期一年，正探討能否將原本安排給警備人員的宿舍用作醫療用途。至於會不會封城，安倍說政府會就疫情發展提出各項要求，但日本和法國等歐洲國家情況不同，無法做到封城，相關法律的強制力亦都較弱。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多雲和有幾陣雨，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多雲，風勢頗大，周日和星期一有大驟雨和雷暴。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回沙田的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跟住浸会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返去将军澳比较多车的，而家在九龙这边入口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面粉厂。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公营医疗压力是怎样？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已经见到公营机构临界点，可能短时间之内确诊个案更加会调升，甚至乎就单日会超过100宗确诊。大家要扣紧安全带，因为现在就是现时状态，开始就危险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關於政府刊憲咧，就係關閉卡拉 OK 啊、麻雀館等等咧，就兩個星期嘅。咁呢個決定裏邊咧，又要令到呢啲嘅即係服務業界咧受到影響啦。咁我哋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袁尼昌喺度啊，袁尼昌啊， 係 我啱頭先就同阿張國軍傾咗啦嚇。咁按照佢講咧，就政府就話咧就希望即係有啲權力就攞出嚟備用嘅啫，備而不用。咁咧就睇睇情況點先嘅咁。咁呢樣嘢咁嘅決策方式係咪同如果用而家喺歐洲嗰邊嚟講咧？似乎香港即係以個我哋睇到嘅做法咧，都係未算好果斷喎，係咪？有啲咩其他考慮，或者你點樣分析香港同歐洲兩個做法比較，到底應該係邊種會好啲咧？ 其實歐美等地好多，其實我諗有啲地方都進入咗嗰個緊急狀態，所以佢哋做嘢係可以再果斷啲去同埋有多啲選擇嘅。不過今次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到，其實今次就係、是。面對即係、就是、政府面對第二波嘅輸入，即、就、係、是、主要係喺歐美地方翻嚟回流嘅香港市民同外國人，好明顯個把關係已經出咗問題。咁如果到我哋預見可能第三波啦，可能如果我哋話而家國內翻嚟嗰啲可能唔需要檢疫啊，或者點樣，其實政府又會唔會再有一次係咁樣？即係你見到佢每次佢個learning curve 佢個學習嘅曲線其實唔係好強嘅，係咯，好滯後，好被動嘅。咁同埋原來對於業界，其實我諗政府都冇乜壓力嘅，原來即係佢好擔心業界之後可能追究佢啊，甚至追討佢啊，同埋亦都唔知會唔會有啲政治或者選舉嘅考慮啊，令到佢都幾畏首畏尾。咁所以由我諗。而家其實我諗面對問題比較嚴重嘅就係有啲檢疫中心其實已經接近飽和啦，咁有啲直情話要等佢入院，要有床位先至通知到啲病人可以入院，咁所以而家其實係一個好危急、好關鍵嘅關頭嚟嘅。如果我哋真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再面對一個第三波 嘅病例進入香港，我相信我哋好難好難招架。 嗯，應該到一個危急關頭，應該就手段要果斷啲先得嘅，即係而家按照而家咁嘅做法裏邊咧，就都仲係一半一半咁啦，即係經常觀望啦。咁啊，但係你頭先提到啊，關於個政治局勢嗰度咧，亦都多咗一個角度俾大家考慮啦。因為大家知道咧，就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咧，就功能組別咧，好多時即係都係即係好關鍵嘅嘛。即係政府盡量都希望保住咧多一啲嘅建制派可以留得低啦喺立法會裏邊啊，即係建制派希望佔個多數啊咁。咁啊，到底嗰啲行業嘅利益同市民嘅利益之間咧，係咪真係會有衝突咧？咁你覺得今次裏邊咧，即係為咗即係保住呢啲咁嘅行業啊，同埋即係對個選情嘅唔好衝擊咁大啊，係咪會令到呢種果斷嘅行徑唔係好減推出嚟咧？ 所以你見到其實政府成日都係用搏一鋪嘅心態，即係如果佢咁好彩唔爆嘅，咁就冇事。咁當然我哋都清楚嘅，其實我諗卡拉 OK 咁頭先可能張國坤唔可以好明言啦。咁我哋知道其實自從疫情之後，我諗都唔係咁多人敢去卡拉 OK 嘅，入面嘅人係咪真係咁多咧？咁其實都好成疑問。咁但係你都知道，只要一個人就可以令到成個業界都會受影響。呢個其實係一個機會率問題，都其實好易發生嘅。如果只要有人嘅話，咁所以我諗暫時都要成個思路要改變。我諗對於行會成員嚟講，佢成日原來只要有一個新嘅群組出現，佢就要開緊急會議去重新去決定啲嘢。呢個都唔係辦法。雖然佢頭先已經講咗，已經係授權咗局長，但我相信其實嗰、那個政府決策嘅班底其實都每一次如果有新嘅，佢哋我諗相信都要佢哋要聚埋一齊再討論一下。咁呢個係幾費時失事。 即係我睇嚟好似似乎仲未夠果斷啦嚇。咁好啦，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關於政府刊憲咧，就係關閉卡拉 OK 啊、麻雀館等等兩個禮拜嘅。咁大家有興趣，如果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一位聽眾咧，簡先生嘅，同阿簡先生傾下先。你好。 你好，主持， 系啊，请讲啊， 主持你好，我系香港盲人推拿学会嘅副会长简德瑞，系、 哦、 啊，因为我系啊，冇错，因为本身咧，喺旧年啦吓、啊，自从而家咧一个修例事件，一个疫症咧，对于我哋嚟讲影响都系相当大，尤其是对于我哋做盲人啊呢、這个推拿师咧，呢一带咧，以前有封路，而家直头咧嗰啲好多客咧都唔够胆嚟。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影响就好大，但係呢虽然係咁样，但係我哋都即係喺做出安全措施嘅情况下呢，全部都係喺度遵守緊呢个岗位，为呢个客户呢解决唔同嘅问题啦，或者係舒缓唔同嘅症状咁样嘅情况。咁、如果即係如果一刀嗱为即係点样疫症，我哋係支持呢个政府，我哋都係尽我哋嘅能力啦、去做出卫生嘅防护措施嘅。咁、如果你话一刀切要全部封晒咧，我认为就即系一个几大嘅一个麻烦。起码、我哋呢个行咧有一个弊端，就系、好多咧系冇办法攞到牌照。对于日后嗰个攞个补偿金咧系好麻烦，因为唔系我哋唔想攞牌，系、政府设立咗好多好多嘅关卡。令到我哋攞唔到牌， 咁你冇牌点样经营啊，简先生？ 我哋只能够最多就因为商业登记同埋牌照系唔同嘅。 即系你有商业登记， 有就算有商业登记都好，你好难追到我按摩牌。好多好多系连呢个商业登记啊，都是因为佢系自己一个人做嘅，有啲系好多系自己一个人做，租一间铺啊咁样自己一个人做， 根本就。 系啦，个体户连商业登记都好难攞嘅，因为商业登记规定嘅，如果一个人做嘅话咧，就唔需要攞商业登记嘅。咁、如果你全部封嘅话咧，对于我哋日后嗰个生活系好成问题咯，因为主要我哋嗱喺我哋呢一个界别嚟讲咧，你知因为嗰个就业啊已经好窄，生活来源咧已经好窄噶啦。我哋唔想即系靠政府，我哋想自己自食其力嘅话咧，如果一刀切封咗，我哋变咗冇咗生活来源嘅话咧，我哋唯一个方案就系靠政府攞综援嘅啫。 好啊， 所以系相当麻烦嘅一件事嚟。 明白，唔该晒你先啊，简生。 多谢你。 係啊，咁啊，簡先生咧就係盲人推拿學會，咁佢哋嘅生意我相信亦都會受影響嘅嚇。咁啊，每一行咧，我諗喺今次咁嘅疫情裏邊都受到很大嘅打擊㗎啦。咁啊，大家如果想同佢分享下你嘅睇法或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有想同另一位嘉賓傾下咧，就係關於一個美容業嘅嚇。咁啊，就係阿許慧鳳啊，就係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嘅主席嘅。許慧鳳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你好，系啊！我啱今日倾紧嘅咧，就话政府系罕见啦，就有啲场所咧就要关闭啦。咁你哋嗰行里边咧，属于都系咪美容啊，同埋即系健身啊嗰类，好似暂时就未受到影响嘅，系咪？你哋嗰度 系冇错。 系咁，但系今日个公布里边咧，你哋会唔会觉得即系都有啲突然咁样啊？即系政府今日突然之间下昼做咗一个宣布。 宣布嘅话咧，突然间系有阵轰动嘅，就话吓乜美容院都要封咩咁样，咁啊，我哋都接到好多行业嘅朋友啊，即系好多人嚟问啦，咁，咁收尾都作出咗澄清啦，即系政府，但系就需要我哋即系服务员嗰啲嘅要戴口罩啦，或者要同啲顾客量体温啊，或者用一啲消毒嘅用品俾佢哋啊，咁样啦，提供。咁呢啲设施嚟讲咧，其实喺疫情开始咧，我哋都已经一路都有做紧嘅。 咁呢、這次嘅宣布嚟讲，你觉得对你有冇影响啊？即系而家就要求你戴口罩啦，同埋量体温啦。 其实一路咧疫情嚟咗之后咧，都有影响噶啦，对业界系啦，啲客嚟少咗啦，系咪啊？咁啊会即系比较惊啦，因为始终我哋做个人嘅服务咧，系你比较密切嘅接触嚟噶嘛。 系啊，都好贴身噶，正式 啊， 真系。 系啊，系。 你哋其实自从个疫情之后个生意。大概同之前比较下跌 咗 几多咯？ 咁其实喺一年里面比较而家即系疫情嚟讲咧，跌咗我哋差唔多有成九成嘅生意。 哇！好犀利。 系啊，九成啊跌咗。咁、如果打工嗰啲咧，佣金已经系冇咗好多啦，已经起码冇咗六成至七成噶啦。 嗰、结业潮紧唔紧要啊？即系闩门直头唔做嘅多唔多啊？ 都會有，因為點解咧？有啲因為我哋有啲美容院係啲中小型嗰啲咧，咁你知佢可能喺資金上面唔係咁多，咁佢又要雜貨啦，又可能供緊啲儀器啦，咁同埋租金啦，咁如果佢有請員工，又要顧員工嗰個問題啦，咁其實都唔撐得好耐嘅，因為自己要自掛銀包出嚟俾呢啲啊嘛，係嘛？咁而政府亦都未有受惠啦，即係俾我哋有啲業界咁樣咯。 系啊，許慧鳳啊，嚟你哋嗰行裏邊咧，就即係如果你按照聽咁講，即係生意跌咗九成嘅，都好嚴重噶啦，已經 嚇。 咁我哋睇翻咧，譬如話上一輪咧，政府話即係到嗰啲飲食業界都要做一啲限制啦嚇，譬如限制人流啊。咁當時佢哋嗰啲業界講咧就，我寧願不如咁啦，不如我寧願關門啦。咁啊，政府提供個賠償俾我，咁仲好過咁。咁你哋其實點諗呢樣嘢咧？你覺得寧願而家咁樣繼續做住先？就好過即係話要閂門啦，有陣時係即係正如同某啲業界咁樣，不如政府都同我哋傾一個協助解決呢個難題嘅方案，就關閉咗好啲啦咁樣。你哋自己嘅業界有冇傾過，到底應該點樣做法會好啲咧？其實 而家業界咧有部分咧即係已經係即係撐住啦，有啲咧就已經係叫啲員工咧放喺無薪嘅大假啦，無薪假啦。或者咧停職啊、留薪啦咁樣，唔係停係啦，停職留薪啦咁樣，即係做緊好多呢啲咁嘅工，即係動作㗎啦。咁但係就、那個影響咧，係主要係從業員多咯。咁老細嘅亦都佢有佢嘅壓力嘅，即係因為佢都要咩租啦，咩好多嘢。咁變咗政府你話要全面去封閉封即係禁咗呢樣嘢一段時間，而俾翻一個補貼。咁但係個補貼夠唔夠交租咧，或者其他嘢咧員工嘅？補償又點咧？咁呢樣真係要坐得要即係要好詳細去傾清楚咯，啲細節。 咁對於美容業嚟講，其實個業主會減租嘅通常個情況多唔多咧？定係通常都決定唔、 因為咧就分開講啦。如果講業主咧，因為有啲咧就大業主，咁如果大業主大嘅地產商咧，咁可能佢哋個別去同佢傾嘅，佢哋都會適量去減。但有部分我頭先都講啦，係有啲小中小型嘅。咁佢哋租嗰啲商場仔或者啲商鋪咧，有啲業主係私人嘅，佢未必會肯同你減咯。就算減，我曾經聽過一個行家講咧，就係話一個月去減去300蚊啫，就係減一個月。咁即係其實幫唔幫到佢咧？咁呢啲又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業主我哋都係有啲大業主，有啲細業主噶嘛。 係啊，嗱，係啊。 係啊，許維峰啊，嗱，你嗰個行業裏邊咧，即係譬如美容啊咁嗰啲啦，即係做，咁啊，而家政府嘅規定咧就話就係一定係要戴口罩啦。咁啊，但係其實喺嗰、那個即係你做嗰啲咁嘅即係服務嘅時候咧，其實個客人戴口罩其實係得唔係咪即係做唔做得到 嘅 咧？ 咁樣嘅，因為 有冇影響嘅咧？其實 就好少會戴口罩嘅，咁通常都係美容師。咁美容師會戴口罩，咁就算我哋未有疫情，我哋啲美容師都會搞翻自己嘅個人衞生啊、專業嘅口罩啊，或者清潔啊各方面嘅嘢。咁而家只係話佢疫情多，即係嚟咗啦。咁我哋咧喺美容院嗰個設施設備嗰度咧，就要做多少工作，譬如清潔個衞生嘅環境啊，啲被鋪啊，或者嗰啲衫啊，或者嗰啲毛巾，我哋再要另外即係要另外去即刻去處理啦，就唔可以話哦擺喺度。停留啦，咁样即系要好多嘢要实行咯。 咁如果按照你咁讲，即系而家政府要即系戴口罩同埋量体温呢啲，其实暂时嚟讲对你个行业应该就冇乜大影响。 系，冇错，系啦，最大影响都系话啲人客唔过嚟消费啦，系啦，最担心呢样嘢啦，咁样，即系个个都惊，同埋而家又即系禁止话聚集啦，咁其实美容院都有人流安排噶啦，尽量都尽量一个就一个咁样咯，就唔好话约埋一班啊，咁样一两个客啊，咁样就唔会噶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先啊，咁啱同我哋， 唔该 晒，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许慧凤咧，就系香港美容健体专业人员总会嘅主席啊。咁按照佢自己讲咧，就而家呢个行业里边咧，就都受到大影响啊，即系生意唔见咗成九成啊。咁啊，袁丽昌啊，你觉得今日咧有啲评论咧，你开始用一个叫战时经济啊，咁啊概念去形容香港而家。即真係都有啲人係話，即係好似打仗咁啊嘛，因為你全城封鎖啊，唔准喐啊，等等啊，咁都接近啊，當然唔係完全。你覺得呢種咁嘅狀態而家會維持幾耐？同埋你覺得你同唔同意而家都有啲真係戰時狀態咁樣嘅情況嘅咧？其實以香港嚟計， 其實今次我諗好多人都會話比喺沙士嘅情況嚴重好多啦。咁對於唔同嘅行業，可能都係一個係咯滅絕性、毀滅性嘅打擊嚟嘅。但係真係。我想即係頭先我哋都講緊政府嘅思路同埋嗰種取態，其實我諗，與其有時與其大家都係搏一鋪嘅話，不如狠心地嘗試一下，可能真係大家唔同行業，可能停一個時間，可能10日，可能14日，去試一下即係對於個疫情個影響有幾大。而家我哋一日都唔試，你見到每日都攀升，40幾、50幾。咁樣落去都係會其實而家個床位好多都係飽和咧，其實已經有人公布咗，如果第時再係咁嘅情況咧，本來14日嘅檢疫可能要係淨係留喺檢疫中心10日，其餘4日就放翻出嚟。咁呢個喺其他國家都會有人形容呢個根本係同生化炸彈或者計時炸彈係冇分別嘅。所以我諗而家需要一個驗證啦，一個驗證嘅時刻，究竟我哋應該用邊種 approach 邊種方法先至係最有效咁應對到一波又一波嘅疫情。 我谂而家最眼前最急嘅咧就系，即系如果个公营医疗体系即系承受唔到啊，因为而家睇个疫情如果咁样咧发展落去咧，似乎都真系有啲危机噶。咁大家到底对而家个疫情嘅情况系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以外，戏曲轻音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大飞哥啊，手下留情，乜嘢都讲噶啦。 冇问题啊，随便问啦。 喂，讲下你点样白手兴家得唔得先？ 唉，两餐温饱啫。 咁讲下你点解咁中意足球得唔得？ 同我好波有关咯。 喂，咁讲下你嗰间林大辉中学又得唔得先？ 冇问题。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大辉，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都嚟倾紧咧，关于政府罕见咧就关闭咗卡拉 OK 同埋麻雀馆嘅，咁到底对个业界影响有几大咧？或者系对整个经济啊，会有造成几大影响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接通咗啦，系。 系两位你好， 请讲。 你好， 系啊，就啊啱啱我听见阿张国军咧，就系佢民建联嘅张国军，就系佢啱啱咧就系为阿林郑，我觉得佢系涂脂抹粉咯，就系话因为而家个疫情太快啦，所以佢先至要咁急去实施呢、這、一个封例咁样。但系我好嬲就系咩咧？其实我听你哋嗰个节目咧，喺一个星期之前咧，已经系有听众打上嚟咧，就话喺麻雀馆咧，佢哋捉麻雀咧都系摸手摸脚，喺卡拉 OK 佢哋都系揸住一个咪就十几人唱歌。咁我听见啊，你哋就系、是、你哋自由风嘅节目主持人咧，就打电话问过阿汤家华，汤家华解释过嘅就系咩咧？因为卡拉 OK 咧系食饮食 食肆牌， 佢哋只要系啦，佢哋个牌系饮食业，只要咧隔行咧就冇问题啦，只要有1.8米就冇问题啦。另外点解嗰个麻雀馆唔可以封闭咧？因为佢哋唔系娱乐行业同埋饮食业，所以佢哋有特权、哦。 呢啲系法律上嘅解释啦， 根本咪就系张国军呢一班民建联嘅行政会议成员唆摆林郑月娥。而家林郑月娥就迫于无奈爆镬，就要补漏拾遗，就去推出，去咁急去推出呢、這、一个。你张国军，你唔好再为阿林郑月娥涂脂抹粉，急乜嘢啫？一个星期之前，你哋自由风嘅节目已经有人打上嚟话，卡拉 OK 同埋麻雀馆系高危噶啦。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李生啊。咁啊，自由風都有傾過嘅，自由風有好多智慧嘅嚇，即係政府多聽啊有益啦嚇，咁唔聽就冇辦法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就啊，袁尼昌我諗你都承認啦，即係大家明白啦，即係其實卡拉 OK 嘅啲冚唪唥都係即係咁密切啊，同埋即係大家係唱歌嘛、傾偈啊嘛，咁即係肯定係一個高危地方嚟噶。咁但係按照頭先嗰位聽眾嘅講法咧，其實我都有留意到啊，湯家驊嘅解釋啊，佢真係要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去解釋咯。就唔係從一個即係現實上，或者而家講緊你一個疫情啊嘛，即係嗰樣嘢個思維係咪都係仲係停留起？即係話當然政府要按依法辦事係啱嘅，咁但係一定要按照而家亦都個實際情況去考慮啊嘛。咁呢個實際情況似乎就唔好話邊一個黨派啦，咁我諗起碼行政會或者特首裏邊嚟講咧，就好多時俾人哋覺得就真係即係關注呢個現實情況，似乎就唔係好夠咯。 所以我哋會見到其實由上個星期所謂禁酒令開始，至到上個星期六就話嗰啲餐廳有啲新措施啊，但係唔包括啲卡拉 OK 同麻雀館。呢、這個成個過程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迷團嚟嘅，因為你見行會本來應該係有集體負責制啦，咁你又見到原來喺禁酒令上面已經有好大嘅分歧嘅咯，入邊竟然唔同嘅行會成員竟然批評翻林鄭，又話唔諮詢佢哋啊，又話呢個措施又唔好啊，咁到上個星期六就係啦，就去有啲漏招嘅事情出現，咁所以呢個會令我哋會覺得成個行會的制度究竟發生什麼事。剛才我們當然也都知道，張國鈞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其實他都不可以講什麼太過反對他自己 所作出的決定。但我想現在其實當務之急就是，譬如你見澳門都很懂變陣，他譬如本來每年他都會向市民派發一些現金的錢的，現在他就決定不如提早發咯。即是我們之前陳茂波都說要派1萬元，他當初的考量可能是7月幾，可能同疫情有關啦，可能亦都同選舉有啲關係啦。咁有冇辦法可以早啲去幫下大家咧？咁當然呢個都要由下而上，由上而下都要啦。可能上面都要好似支援之前嘅食肆啊或者零售界咁。咁啊係已經要將錢係要發落唔同嘅業界度先得嘅。如果唔係，好難度過呢段咁艱難嘅時候。 係啊，從個禁酒令開始咧，大家都覺得咧政府嘅決策咧好多時真係都出咗好多問題啊，包括咗行政會議理論上應該支持政府嘅咧，都反而出嚟好似话唔知道嘅，咁啊，其实政府到底会唔会肯即系津贴呢啲咁嘅企业诶渡过一难关咧，都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啊，呢个时间咧，先听听新闻咧，自由风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一啲其他嘅话题。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傍晚公布，卡拉 OK、麻雀馆同埋夜总会今日傍晚六点起需要关闭14日，而美容院、会址同埋按摩院进入处所嘅人要喺可行嘅情况下要戴口罩，人员需为进场人士量体温，提供消毒洁手液。在关闭令实施前约四分钟，政府发出有关新闻稿公布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解释，行政会议今早才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所以时间很赶急，对公众表示不好意思。被问到会否令部分店铺未能够及时关门导致误堕法网，陈肇始说，在新措施开始初期，执法人员都会采取劝喻的态度。 因为我们都今早才是开行政會議，咁然之後咧就係商討咗，咁行政長官亦都同會同行政會議咧就都決定咗咧，我哋係會即係再加呢、這個改呢個規例，同埋咧係加呢個指示啦。咁所以咧都唔好意思嚇，個時間咧都係好急嘅。咁但係咧，我哋喺任何呢啲即係緊急嘅法例嘅時候咧，我諗喺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係即係採取一個咧係勸喻嘅態度嘅，因為我哋都明白到咧係即係任何嘢都係嗰、那個時間喺咁急嘅時候咧，大家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嘅準備。咁所以咧呢、這個咧我哋嘅執法人員咧都會係留意嘅。喺我哋嘅其中一個要關閉嘅地方咧，就係、是一啲通常工人飲酒或者係跳舞或者係其他娛樂營業深夜嘅場所、夜店或者夜總會，咁主要都係呢一啲嘅。咁至於酒吧咧，就喺我哋較早前嘅Cap 599F 嗰度咧，其實嗰六條規例咧都已經係規管咗㗎啦嚇咁。 政府公布，美容院人员必须为进场人士量体温，提供消毒洁手液。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话：呢啲要求对业界冇难度，早于政府要求之前已经实行，并已经使用一次过嘅床垫、面巾，为顾客嘅预约时间做安排，避免同时间喺美容院入边，尽量降低风险。對於有美容師確診新型肺炎，葉世雄說要先了解感染源頭，不能夠因為一個員工受到感染就要相關行業停頓。至於一旦疫情惡化，政府需要宣布美容院暫停營業。他說希望政府能夠預早通報，不要好像今日對卡拉 OK 和麻雀館等的安排，形容安排好像投下炸彈，令人要即時疏散。本港新增5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17宗冇外游记录，累计病例765宗。一名40日大嘅男婴确诊，系本港最年幼嘅患者，曾经被确诊者抱过。另外，出席尖沙咀 Red Mister 聚会嘅7人，至今全部确诊，其中一名确诊者嘅家人亦都受到感染。尖沙咀美容院 Renix 一名曾经为确诊者做面部美容疗程的职员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美容院职员当时有戴口罩，但确诊的客人接受疗程期间没有戴口罩，两人距离较近，职员有机会在工作期间受到感染，形容美容院是高危场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多云和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隧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一段咧，车龙排到近石硖尾街。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消息，咁喺红磡嘅文裕街，因为爆水管，而家文裕街仍然都系全线封闭，文乐街嘅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又转入去文裕街噶。港铁方面咧，东铁线嘅马场站今日都系关闭，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列车唔会停马场站。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各位，我系叶国华，喺疫情嘅紧张嘅时候，向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问好。多谢你哋全心全意去支持香港人有个健康嘅身体，再三再四多谢你哋。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來，我們會繼續談一個另一個話題，就不是跟個疫情直接有關的，但是就發生了昨天就是太子站的事件，就七個月就也出現了一些人就在個太子站外面聚集的，就在個限聚令生效之後就仍然有些市民就以個流水式地獻花，亦有不少人在附近就聚集叫馬這樣，警方就不斷勸喻市民就在個限聚令下面就不要再聚集的了，亦都截查咗啲人咧，就話表示會保留呢個檢控權利嘅。咁啊，警方咧就喺尋晚咧，大概話係驅散咗至少咧，就係大概超過20人啦。咁啊，一路到夜晚黑嘅，仲有啲黑衣人咧，就向呢個旺角嘅體育遊樂會咧，同埋港鐵東鐵站路軌咧，就投擲呢個汽油彈嘅。咁好啦，咁今日我哋有評論員阿袁尼昌嘅，袁尼昌你喺度啦， 係 咁啊，尋晚咁我相信即係睇電視，大家都睇到啦嚇，即係太子站裏邊咧繼續有呢啲咁樣嘅活動嘅嚇，咁啊其實係咪反映咗即係我哋咧，即係雖然而家疫情啦，咁大家都即係希望即係留喺屋企啊等等，咁但係到依個事件嘅某啲悼念日嘅時候咧，其實啲人都仲係會繼續上街嘅喎。 係啦，咁我哋而家知道每個月其實可能逢21日就係紀念呢個7/7/21啦，逢31日就紀念呢個83日啦。但今次其實警方開始引用限聚令，其實令到運動都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咧，抗爭運動進入咗新嘅階段。因為之前可能都話因為疫情只係少啲人啫，咁但係而家你見係一陣間可能我哋都會有個訪問咧，就係話被捕人士都會或者截查人士都話，其實根本佢哋唔識嘅，但係警方就夾硬話佢哋已經係4人喺埋一齊啦。咁當然你話政府去發出呢個限聚令，其實個動機都係正常嘅，但係你話佢係咪完全冇任何嘅政治嘅考慮咧？我又覺得唔係啦。咁所以喺我頭先都話呢個運動進入咗新階段，喺呢個政府有命令之下，究竟其實市民呢啲示威或者抗爭嘅活動，究竟會點樣發展落去呢？其實將會係一個對於抗爭嘅人士一個幾大嘅考驗嚟。 嗯，係啊，袁麗昌啱啱頭先講開咧，就話即係有啲我哋嘅朋友咧，就係都尋日係即係喺呢個太子附近嗰度就俾警察咧就係搜身嘅。咁我哋咧就係呢位咧就同我哋啱接通咗啦，就係民主黨嘅社區主任咧，阿陳寶明嘅。咁啊，陳寶明尋日就喺現場嚟嘅。陳寶明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啱讲紧咧，就寻日就系个太子站嗰度啦，就系个事件嘅七个月啦。咁啊，你可唔可以讲下寻日你嘅情况系点啊？你好似系咪喺嗰度出现咗，然之后就警方就要搜身啊，咁样啊？ 系啦，其实咧，因为寻日咧，我就喺办事处南区嘅办事处离开啦，咁大概7:08-7:09到就到現場太子咁行咗個圈睇一睇，就喺元朗兵室嗰度繼續嘅喺度睇下發生咩事咁樣。咁因為本身自己有政黨背景，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嘅助理咁樣。咁所以咧嗰陣就繼續喺度觀察，或者可能話當係執行職務咁樣，睇下有冇啲咩幫到手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就有班警察衝過嚟啦。咁班警察咧，過嚟就將我旁邊嘅三位男士咧就話要踢鬥，佢哋就叫踢鬥，即係搜身咁樣啦。咁搜完然後就有指揮官就攞住支麥就唔關事嘅，快啲離開。咁我哋就呢、這個時候我就影嗰張相啦，因為隨時呢啲被拘，如果假設發生被拘捕嘅事件時候，可能影張相就會容易啲揾到法律支援嘅時候，我影完相就擰轉身走，擰轉身同我身邊嘅其他幾個唔相識嘅人咧，就一齊行出去個街口嘅時候咧，就有另一班警察，其實即係幾步之遙，就有另一班警察就出嚟就話全部都要搜身。咁我哋就一字排開，就喺度俾佢哋搜身啦。咁係啦，搜完身之後咧，咁。因為我自己一個啦，亦都冇任何背囊啊、袋啊嗰啲行裝，咁就好快就搜完身。咁搜完身之後咧，佢就另外拉咗四個同樣被搜身嘅人過嚟。咁就我哋一字排開五個人喺度，警方就攞住個攞住佢支 camera 喺度就拍住我哋啦，就喺度同我哋講就話啦，你哋依家咧因為超過四個人，所以就已經係違反咗個四人或以上嗰個禁令。 禁令 係啦，違反咗禁令。違反咗個禁令，咁所以咧就要依家就要票控你哋嘅。係啦，咁你問我哋明唔明白？咁當時我哋五個人都冇出聲，因為我哋都真係唔係聚集。第一，因為第二我哋亦都唔係有計，第一我哋冇計劃、冇組織嘅。第二我哋全部人都互不相識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就有人講嘅，咁我都接住講開聲就話，其實我對於身邊四個人是完全不認識的，因為我希望到當時就清楚表達翻，就係費事佢攞段片成為情況證據，我哋明白控罪啊，我哋明白咩咩咩票控咁樣，咁就講翻好清楚，講翻我哋係唔識對方。咁講完之後，警方就就話啦如果你哋再俾我哋捉到嘅，我哋就會拘捕你，就會就可能坐48或者其他東西噶啦咁樣。咁然後就放咗我哋走。 係，即係都冇話要檢控或者冇咩嘅，冇。 佢講都明話票控我哋。 但現場就沒有做事的， 現場就沒有抄票的，他只是抄我們的個人資料身份證啊、電話啊、地址啊這樣。 咁你啲陳寶玲嘅聽你講到咧，就係即係你哋喺現場當時係冇做任何嘢嘅， 係啦，我淨係企咗喺度嘅啫。 咁你點樣抽到？你頭先講話有五個人啊，點樣揾出嚟咁嗰五個人 係？其實真係冇啊，我哋就一字排開，即係嗰陣我哋就係咁啱，我身邊仲有其他幾個唔同嘅男女企咗喺度。咁然後就一次過就掃曬我哋呢一班人就喺手身啦。咁搜完身之後， 即係總之 係 點咗五個人埋去，即係咁樣。係 啦，搜完身之後佢就數咗五個人過嚟。即係純粹係先到先得，邊個搜完身就邊五個過嚟咁樣嘅情況。 咁據我哋所知，其實開始其實警察都容許市民獻花或者流水式獻花，但係點解後來會慢慢變到佢要截查啲人，甚至佢要將你哋拉埋一邊啊，甚至勸喻你哋、警戒你哋咧？點解會點樣發展到咁樣嘅咧？ 其實我去到嗰陣都仲係獻緊花，即係喺我啱啱出地鐵站嗰邊嘅時候，亦都見到好多區議員啦、立法會議員啦，或者有政黨背景嘅人士咧，其實都企咗喺度。咁企咗喺度，可能係舉花啦、獻花呢個程序都繼續進行緊。咁而另一邊廂，我哋嗰邊就開始有人可能嗌緊口號啊咁樣嘅東西。咁但係除咗嗌口號之外，就冇任何其他嘅事情發生過。 但是为什么献花又不当违反了限聚令？为什么你五个人站在一起就说你们违反了呢？ 是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最过分的地方。即是个问题其实即不是，我不是说应该要拉埋献花，但是个问题其实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然后你都你走过来说我们违反的时候，其实这件事很过分，因为等同我等外卖，可能我在铺头门，因为我站在间餐厅门口啊，当时咁其实等于假设我之后喺嗰间餐厅门口等外卖多过五个人，你系咪要拉我咧？我系咪又要俾你票控咧？即系其实嗰个原因系完全系 不合理的，冇揾唔到個正當嘅原因，同埋揾唔到個執法標準喺邊度。 嗯，即係尋日我哋睇翻個新聞裏邊咧，就係、是、個流水式獻花咧，就係、是、有有啲市民譬如獻完花之後咧，就都仲喺嗰度聚集緊嘅。是有人聚集的，但是问题呢就是对于聚集的时候呢就警方采取什么行动呢，这个就我想就是要有商榷啦。那 我相信你譬如说如果你献完花之后走开了，那就 你就没事的，应该 是不是这样呢？即是陈宝明你寻日 的现象你看到啦，那是不是因为即是可能有些人献完花就是继续几个聚集，咁而警方就埋去就以这个限聚令作为一个理由就去即是拉人或者叫啲人埋你一邊去問話啦咁。 咁其實獻完花之後都的確係有部分有少部分人企喺度聚集，咁但係 未散嘅係嘛？即係獻花之後。 其實係咪叫做未散都？我覺得其實人數係極少嘅，即係甚至乎我都幾肯定當時警方係多過其他人，即係警方嘅人數多過其他人嘅時候，咁甚至乎你叫我去揾出其他揾出去係咪究竟有人聚集咧？即係究竟係咪？咁所謂咁多人會形成一個聚集嘅行動，我自己有啲保留。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時個情況就係、是我自己企咗喺度睇周圍嘅環境嘅時候，就突然之間就發生咗呢件事啦。 係好啊，咁我暫時傾到你先好嘛，唔該曬你啊，陳寶明。 多謝你， 多謝你。 咁陳寶明咧就是、民主黨嘅社區主任啦，佢尋日咧就喺呢個太子站附近咧，咁就睇下呢個情況，即係發生緊咩事之餘咧，就俾警察咧就叫咗埋一邊咧，就即係搜身啊咁樣嘅。咁好啦，咁我啱頭先傾咧，昌啊，其實都中間係咁有啲牽涉到一啲法律嘅問題嘅，即係而家多咗呢個限聚令之後咧，就警隊去即係處理啲人群聚集嘅時候，應該要點做咧咁樣？咁我哋咧就電話機旁邊啊接通咗咧，就是、一位法律界人士咧，就係、是、法政會司嘅召集人，同埋亦都本身係大律師嘅李安然咧，同我哋傾下偈嘅。李安然， 你好， 兩位嘉賓，你哋好啊， 你好， 係我哋睇啱就傾緊咧，關於即係警方尋日用呢個限聚令咧，就係、是、查一啲即係參與呢個八三一悼念嘅市民啦。咁或者我問下你先啦，李安然啊，因為你頭先都有傾，即係我哋頭先都傾到啦，就係話因為咧，譬如話有啲人咧，如果你聚集咗，就係話互不相識嘅。咁可能但系就超過咗四個人，就當然就違反呢個限禁限聚令啦。咁嘅話，其實係警方係咪可以執法嘅咧？係咪可以有權去告咧？ 我諗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咧，就係即係點樣我知一個超過四個人嘅聚集。 嗯。 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咁如果我去呢個餐廳，咁去排隊買外賣嘅。 嗯。 咁政府嘅講法就話，呢啲即係就算多過四個人咧，都唔屬於一個聚集啦。 嗯。 咁如果譬如我哋如果好似尋日咁樣嘅情況咧，有一班人一齊咧去排隊獻花嘅。 嗯。 喺個太子站出面。咁呢個又算唔算一個叫集咧？ 嗯， 表面睇咧，其實都可能覺得兩個例子都接近啦。嗱、如果你係排隊買外賣嘅，咁大家都互相唔認識啦。 嗯， 雖然可能大家會有一個共同嘅目的，就係等外賣。 嗯， 咁但係咧就唔會有一個群組或者一個集體嘅概念啦，因為我唔會等埋另一個人一齊落單。 嗯， 亦都唔會等埋另一個人一齊離開咁樣噶嘛。 嗯， 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嗰個排隊獻花嗰個情況咧，咁啊有啲唔同噶咯。因為點解咧？嗱，首先佢哋係好明顯係一班人企咗喺嗰度啦。 嗯， 咁佢哋都係個共同嘅目的喺嗰度嘅，即係佢哋就係要獻花嘛。 嗯， 咁係咪有一個集體嘅性質喺度咧？即係唔多唔少咧？你可以話佢真係有一個咁樣嘅集體性質喺度嘅，點解咧？嗱，排隊呢件事情咧，顯示到佢哋咧，其實係遵守緊一套內在嘅秩序嘅。 嗯， 佢哋有個共識就係話咧，我哋要係輪流咁樣去獻花嘅。嗱，如果你要去茶餐廳，你落單外賣嘅話咧，即係你唔一定要等第二個人噶嘛。你見到空嘅，你咪出去落單噶啦嘛。 嗯， 你唔會去理會其他嗰啲人點樣做。但你喺獻花嘅現場嗰陣時候咧，如果譬如我舉個例子，有個人去插隊，咁你成班喺嗰度排緊隊嘅嗰啲人咧，就已經會話：喂，唔該你排隊咁樣。嗱，咁你某程度嚟講，其實佢喺排隊獻花嗰啲人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個人與人之間嗰個聯繫咧，其實係強過你喺一個茶餐廳出面排隊買外賣嘅。咁所以咧，某程度嚟講咧，即係喺而家嗰個法律，佢冇好清晰定 乜嘢為之聚集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話排隊獻花去八三一嗰度太子站，其實都唔多唔少，你可以話佢哋係一個集體嚟嘅。 嗯， 係會有一個風險喺度咧，就係話即係法庭都會界定依班人其實有一個集體性質喺裏面， 即係可以用到呢個限聚令去進行呢個執法或者係票控嘅。 係啊。即係起碼你問我嘅話咧，喺而家冇一啲好清晰嘅案例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作為一個律師，我唔會夠膽同你講百分之一百冇呢個風險啊。 嗯，李安然啊，但我想問咧、就是，大家都覺得即係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就多咗一個憂慮啦，就係話係有咗限聚令之後咧，就警方可能用呢個做理由。就是阻止一些譬如說政治性質的集會這樣，其實最基本大家都是擔心這件事而已，但是我們由另一個角度看，那你其實如果以前沒有限聚令的話，你政府可能用非法集會等等，其實這樣都可以有它的手段，有法律手段的，分別在於哪裡呢？ 分別在於那個人數啦，如果你公安條例底下的話，那你遊行就超過30人、集會就超過50人、但是現在就佢會有更 好低人數就得啦，好低數 嘅，即係因為你咁管個罪已經話驅散啦，咁你基本上一個即係聚集嘅機會都未，都冇乜話一個機會咧，可以係譬如我控制住喺一個譬如幾十人嘅規模裏面，跟住又去一個遊行咁樣，亦都唔會再存在咗依一個可能。 嗯， 系咁啊，李安然，我都睇过下嗰个规例啦。咁其实佢都话喺附表入边，佢都话有啲群组嘅聚集系会被豁免嘅。 系。 咁佢譬如一个就话哀悼或者悼念尚未入土或火化的先人嘅场合，或者系蒙受致命伤害的事发地点附近为哀悼先人離世而舉行的祭祀或儀式，咁會唔會如果呢班人其實可能拎住啲花牌過去，或者佢而家都可能拎住鮮花過去，其實都有可能會被豁免嘅咧？ 嗱，好視乎即係你點樣即係定義嗰個先人嗰樣嘢喎，因為即係究竟其實而家喺嗰個一八三一嗰個地鐵站嗰個位，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個先人喺度就？ 先人是不是一定要是直属的家属，定是怎样的，定是怎样界定的，没有 他这里就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啦。但是呢即如果你要说有一个先人是不是一定要家属，这里就没有界定清楚。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讲到说即太子地站那位即有一个死人在这里，就另一个问题了。 当然。 但是我哋咁講啦，李安然會唔會有另一個即係純粹即係講到法律啫？咁啊，我哋譬如話而家四個人啫，咁咪三個人咯。即係第時如果有呢咁嘅政治性嘅集會嘅時候，唔超過嗰個比例啦。咁按照你即係如果用嗰人數，按照你聽講咧，就要有冇一個集體嘅性質，一啲共同嘅目的。咁我係有嘅，咁但係我又低過四個人，咁其實都照樣可以做一個咁嘅聚集嘅，就係咪咧？喺個限聚令之下， 好視乎嗰、那個即係規模嗰度啦。嗱，咁當然可能你五十個人嘅，咁但係咧你每三個人就隔開一個，譬如兩米咁嘅距離咁樣。咁其實你如果你咁有紀律嘅時候咧，即係話即每三個人同其餘嗰三個人都係屬於一個群組啦。你哋全部人都係遵守緊一套規律，而係集體咁樣五十個人，只不過分開三人一組咁樣去行動咁解啫，咁我諗亦都唔會話咁樣就可以避免到個法律風險啊。 即係可能都會係觸犯到呢個限聚令嘅。 同意。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李安然。 多謝。 唔該曬兩位主持，唔該曬。 咁李安然咧就係法政會司召集人，亦都係大律師咧，咁啊同我哋講解咗咧，就到底個限聚令咧嗰個同一般即係聚集咧，到底會嗰、那個。風險有幾大咧嚇？到底點樣先至會可能即係構成嘅因素係犯法咧咁樣？咁袁黎昌，我哋又傾下關於一啲即係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咧好多地方都有限聚令噶啦嚇。咁有啲低到即係兩個人添嘅啫嚇。咁外邊嗰啲執行情況係點咧？其實據你所知咧，即係譬如外邊會唔會都亦都有同樣好似香港咁咧，話擔心係會影響到呢個基本權利啊，或者可能成為一啲打壓人權嘅一啲手段啊咁樣嘅咧？ 咁我哋據我哋所知，好多國家都用個字係直情係 lockdown， 係已經唔俾啲人出門，甚至我哋聽過馬來西亞成為咗可能有啲飯後嘅美談或者笑話，就話淨係可以一家之主就出去買嘢，搞到啲男人都唔知道去超市場點樣去揾佢啲嘢。不過頭先正如都講到啦，其實好多國家其實都進入咗一個緊急嘅狀態，其實係可以咁做嘅，咁所以甚至有啲評論嘅人士或者有啲思想家都話，其實今次嘅疫情係有可能令到即係全球特別係啲比較獨裁啲嘅政府啦，或者傾向獨裁啲嘅政府啦，係會收多啲權，即係攬多啲，即係未到攬權嘅，但係去盡可能去運用佢哋嘅權力去控制佢個人民。咁所以當然我哋明白嘅，喺疫情之下，其實好多時譬如呢啲封鎖啊、封城啊，都係迫不得已。但我哋要慢慢再觀察，其實喺疫情得到穩定或者平息之後，咁呢啲政府會唔會調整翻佢哋呢啲嘅措施咧？ 但你剛才講就話驚一啲政府用一啲獨裁咁樣嘅方法啊，就限制人民啲自由啦。咁但係另一個角度去睇，即係而家可能就正係需要一個集體嘅力量咧，即係大家都係投入嘅，或者公民社會要顯示嗰個質素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咯，係咪咧？因為我哋嗱，譬如我哋講起西方國家就唔同我內地咁有城管嘅，咁你喺西方國家咁，你譬如話唔准出門口或者其他嘢咁，或者只可以每日出一次，咁你其實冇人喺個大街嗰度個大媽睇住你，或者係 check 你個證噶嘛？咁你真係要靠自己自律嘅啫。咁呢個係咪都係其中另一個角度可以睇咧？譬如話嗰個社會個公民社會嘅成熟嘅程度咧，譬如我哋都睇到譬如英國咁啦，大家知道就二戰咁樣，你話鄧夠黑咁咧，就即刻大家木板都攞埋出嚟嚇，去救自己的同胞咁。咁佢今次表現都唔差喎，因為佢號召啲義工咧都有幾十萬，即係話好短時間內即刻報名。是願意參與一些協助抗疫工作， 不知每十秒定每個零秒就去有人報名啊！就 係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指標？我哋香港好似都係咪有冇條件去做得到呢樣嘢咧？ 始終其實呢個都好基於佢個民族嘅精神同埋對社會嘅信任度啦。咁香港其實我哋一不嬲都標榜就話我哋係啲市民自救嘅。咁當然我唔係話政府乜都冇做到，但係你知道其實喺第一波同埋啱啱第二波嘅疫情入面，其實政府都有好多甩漏啦，即係好多問題啦。咁所以但係我哋會亦都見到其實西方。即是你說公民社會那個都很重要，為什麼現在要去到一個這麼極端的狀況，就是當初有些人真的尤其後生的可能不信邪，還要說要去沙灘啊、餐廳啊、酒吧啊，那也都當地譬如防護的裝備也都真的不夠，如果甚至今天我們都聽到世衛說如果不適當戴口罩其實 是不好的，我們大家都知道，但是他這個會給到一些錯誤的信息給西方的人，會加深了他們有些偏見啊，這樣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因果的問題，他們當初其實是做了這些這樣的事，而令到現在其實政府不得不做一些比較嚴厲的措施，但我們相對起見到其實亞洲嘅唔同國家嘅表現其實都相對唔錯，見到其實相對於舊時，可能西方都會救病我哋嘅公民質素係比較薄弱嘅、比較差嘅，而家我哋反為可以好驕傲咁俾佢哋見到，原來我哋可能面對呢啲疫情，面對你話所謂呢啲戰時嘅狀態，我哋其實成個社會、成個公民社會個應對係比佢哋更優質嘅。 但香港亦都有好多人覺得就話，即係早前咧有好多即係戴住手帶繼續喺條街度即係行啊，或者食嘢啊嗰啲咁樣，又反映到咁有部分人似乎嗰個意識就比較低嘅喎。係咪咧？ 咁都是即係我諗有啲人始終喺香港有唔同情況啦，因為我諗好多人喺屋企係未可以每一餐都可以自理到都係有個問題嘅。咁我都曾經係留學生，我都知道翻到嚟係有一種要出去嘅衝動，咁係理解嘅。但係既然你已經戴咗手帶，既然已經其實你已經係有嗰、那個有嗰個責任係去其實已經。 已經當局同埋譬如喺機場啊嗰啲檢疫嘅人員同你講好曬話，真係唔可以有僥倖嘅心態喺入邊 啊。嗯，係啊，咁好啊，咁我哋即係唔該曬你啊，袁利昌啊。咁我今日咧就繼續傾緊好多咧，就係同呢個疫情之下咧，到底香港要點樣應付咧？咁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咧，政府喺傍晚6:00起咧就宣布禁止卡拉 OK 夜總會同麻雀。耍落場所的營運呢就為期14日，大家就密切留意，自由風亦以後有機會會繼續跟大家談不同的話題。今天拜拜，時間夠了。